早晨，朝早6:08的早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就是星期一来的4月24日，农历就3月初五的早上，继续都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权浩小白陪着大家一起在星期一的早上开个靓的早晨先，大家一起做得好了。又是讲这句了，我都是回到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精精神神迎接今天咧准备好的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 DSE 考生咧，咁啊继续努力啦。咁啊，除咗咧有嚟紧星期三嘅时间啦，咁啊都有一个听解啊。即系 listening test 啊，咁啊嚟紧咧都会有嘅，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啦，咁啊大家都可以上翻上去，有晨光打气加油站，咁啊欢迎留言嘅，咁啊写低一啲叫做为你心目中嘅朋友去到加油打气嘅，咁啊欢迎即系譬如学生啦、家长啦、老师啦、校长啦，都一样欢迎大家去到留言为今届嘅 DSE 考生咧就系、打打气啊，希望大家都加油努力，咁啊考取好嘅成绩啊。咁啊，其实今日当然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战要去面对嘅。咁啊，大家有冇谂过啊？我考试求学不是求分数，咁啊，但系如果你唔谂分数啊，真系都几闭翳。咁但系点解要努力咧？咁样努力其实都有好多嘅原因嘅。咁啊，当然必须要谂嘅咧，就好实际嘅，就系为咗生活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努力都可以幫助自己實現願望，令到我哋自己經濟獨立，提高我哋嘅生活嘅質量。同一時間，我哋努力過後呢，可能得到一啲嘅肯定之後，就可以提高自己嘅自信，獲得尊重，甚至乎當你第日啊，咁可以影響其他人，更加可以呢，就有一種成就感覺同埋幸福嘅感覺。可能今日嘅你仲未能够明白到底努力过后呢一种嘅甜美嘅甘露嘅味道，咁但系前人咧就唔会去到俾条歪路你行嘅，你希望你透过呢种种嘅努力之后啦，努力咧，咁当然考出好成绩当然系紧要啦，不过又系呢句，考试咧并不是全部嘅，咁有好多出色嘅伟人咧，其实佢哋嗰个学历本身咧都唔高，有机会咧系同嗰个，我成日觉得真系有机会同嗰个嘅 syllabus 咧系有关，唔同嘅人可能配合咗唔同嘅教育嘅课程之后，又会有唔同嘅效果。咁但系每一个人咧之所以做得成功嘅，就系因为佢哋努力好好地干活啦。如果今日你喺度谂啊，当我努力嘅时候，我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好？点可以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嘅自信同埋信心嘅话，不妨好似呢首歌曲一样，不断同自己讲得，我真系得。喂，呢个方法系得噶，我都会用噶。 看沿途崎岖的山岭，人随风。熄了困扰世情，恬静里剩下呼吸加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丛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 声中奋斗，沿途敲响脚下会火石头作伴奏，连连呼吸中紧扣，从难关之中探究，全程惊险故事纵使彷徨，只要我去哼出这山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六分的早上，你哋好啊！二十三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噶。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会较低。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啦，咁啊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咧就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8%的早上嚟嘅。揭揭报纸呢，今日就24号啦，昨日23号嘅时间呢就係世界阅读日嚟嘅。咁原来亦都有一个呢就叫做4月23日世界阅读日创作比赛嘅颁奖礼。咁亦都即係喺见到杨润雄呢亦都有份出席㗎。咁佢自己都话到呢，全港性嘅大型阅读活动呢，咁亦都包括咗呢就係希望举办更加多呢就同作家以及呢就名人阅读嘅分享会，同埋呢就阅读嘅推广活动嘅。咁更加希望呢喺各区嘅图书馆呢就设置一啲特色嘅布置。咁透过一啲举办主题活动同埋推介书籍啦，咁营造一个阅读嘅气氛。今时今日咧，阅读嘅气氛咧都已经即系比起我以前咧读中小学嘅时间啊，好咗好多噶啦吓。即系起码你见到一啲有特色嘅图书馆咧，都非常之多啊。好啦，咁啊，更加希望咧就同学校以及咧就出版社合作，喺图书馆以外咧就举办一啲阅读推广嘅活动。咁会唔会即系？嚟緊又會延伸去到啲譬如商場，唔知㗎，睇下個情況會係點啦。咁佢哋亦都話到啦，咁今次嘅4月23日嘅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啦，原來有個主題㗎喎，叫做閱讀好滋味啊，都幾得意啊。咁參賽嘅學校呢大概呢有300间嘅，咁參賽嘅作品超過1800份。咁大灣區嘅廣東省 立中山图书馆以及咧就系、是、深圳图书馆啦、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等等，譬如澳门嗰啲公共图书馆咧，啊原来都一齐有响应噶、哦，亦都有一个叫做咧就互相嘅循环展览啊吓。今日加强翻咧就大湾区嘅文化上嘅沟通嘅，咁啊唔知道你。如果是阅读的话那个诱因是什么呢、啊、纯粹想着、啊、要交阅读报告啊，定还是自己在读书方面都觉得、啊读完之后呢有些裨益、啊、有些增长，所以都习惯了呢就阅读，定还是你已经将这个阅读的方法呢由一本书延伸到或者伸延到去到这个网上面利用这个 e-book 去到阅读呢，最重要呢是用啱自己的方法，多啲阅读文章，咁就可以令到嘅知识咧就可以多啲丰富啲噶啦。 为何无视了我？为何残酷对我？你计较再亲力我，爱若前提迎合对错，情人如敌对理性分析只不妥。没有需要什么，没你想那样多，等一生安慰难道很傻？若要分胜负吗？但你手一挥已不在如初，忘掉你更着忙我，我亦无我，将一身盔甲卸下讲和。如六岁盼活人爱，盼被怜爱，不懂计较才嫌我魔。忘掉你更着忙我，我亦无我，相恋都不过结伴蹉跎。似掌上我以后谈完情没有爱，虔诚才获到你的赏识与未来，是我本性活该，受挫只配默哀，卑躬或实力才值得爱。若我哭你避开，是我不应该强迫你来爱。忘掉你 歌曲嚟自何洁莹呢位歌手叫《仰望》。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6:22嘅早上啦吓，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 如果大家留意逢星期五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咧，咁啊都会有阿 Sunny Sir 喺度教下我哋咧，就系点样去行山啊，或者介绍一啲行山嘅路线啊。咁啊，之前嗰排咧就喺度讲啊，如果行山遇到啲动物啊，点算啊？系、哦、近呢几年咧，可能因为之前受到疫情影响啊，咁啊多咗朋友咧就会选择去行山，咁啊吸收一下新鲜嘅空气啦，以及咧就欣赏一下咧就香港自己嘅自然景观同美貌。咁啊喺揭揭报纸嘅时间啊，都会见得到咧，原来有位校长咧啊都几好、哦，咁佢带埋啲小朋友咧就行山啊，甚至乎行埋夜山添。咩叫夜山呢？咁夜媽媽拎住啲電筒啊、頭燈啊，去到行山。其實呢，即係如果你得人少嘅時候行咧，行夜山咧，都有啲驚驚地啊，即係都唔知道會唔會撞到啲野豬啊、牛啊咁樣嘅。最緊要咧就係識得處理。咁但係小學生原來都可以行到咧，就係譬如西貢花山啊、大嶼山嘅大東山、大埔唔同寨呢啲難度較高嘅行山路線嘅。啊，原因咧就係因為有一位嚟自咧就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学副校长啊，咁啊吴副校长咧，咁啊佢近呢半年推出咗一个叫做山野生中嘅计划。好啦，咁啊做咩嘅咧？原来佢咧就带领住学校入边19位五六年级嘅学生，咁啊行山、哦，希望咧培养佢哋一个叫独立同埋坚毅嘅性格，咁啊更加与此同时，可以咧就了解埋嗰啲叫做生态环境系统啊、历史文化。咁佢更加话到啦，哎呀，即係小朋友其实都相当之行得㗎咁样。好啦，咁举例啦，之前嘅时间呢有记者就跟埋阿吴校长呢，咁去唔同寨嗰度行山喎，咁欣赏一下呢就瀑布。咁路程係咁嘅，由林锦公路出发，咁行上呢就係万德苑，顺序游览埋一个叫做井底部、中部、主瀑布啊，同埋一个叫做散发瀑布。咁最后呢就另一条嘅山路呢就返到去唔同寨，咁全程呢其实都要行五小时㗎，咁最高嘅位置呢去到海拔500米嘅。500米都高啊，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譬如大概好似狮子山咁高啦。呢条路呢咁以上落山呢就为主嘅。更加标榜一样嘢，甚少平路，咁所以嗰个体能嘅需求呢都极大啊。咁其实睇返头先介绍嘅譬如大东咁样啦。大东呢其实某段路线呢其实嗰个嘅叫做体能嘅消耗呢都非常之大，所以要求呢都高啊。咁佢话十几名嘅学生啦，咁小学生嚟嘅，步速咁当然有快有慢啦。有啲嘅体能好啲嘅，咁就可以即刻就跟住校长啦。有啲体能可能麻麻地嘅，咁随行亦都有工作人员，可能其他嘅师生啦，咁陪伴住呢就慢慢上山。咁今次呢大概有10名嘅工作人员同行，咁報道就冇讲到系咪真系全部都系老师啦，可能系同样即系校长啲山友都唔出奇呀。咁希望呢就可以照顾得到学生嘅安全嘅，咁我都系咁讲啦，安全先系第一。咁嗰啲山友呢其实都有十几年以上嘅行山经验㗎啦。咁去到行山路线嘅时间呢啱嘅。咁的而且确行山有好多得意嘅路线，更加有好多呢就同香港嘅历史呢係有关嘅。我自己呢都好喜欢行山嘅。咁有阵时都会行咗一啲呢叫做破废嘅村落嗰度呢，咁可以欣赏得到同埋了解得到呢以前啲人嘅生活啊，佢哋嘅屋嘅结构啊，到底大概系点样。咁當然亦都希望咧，最終嘅目的就希望就可以大家培養得個堅毅嘅性格啦。咁佢都講咗個重點，個重點咧就係譬如之前去過花山啊、大刀印啊、連麻坑等等咧，係有難度嘅。但係佢話難度咧最主要咧，其實小學生基本上都可以行到啊，大人成日都話行唔到咧，原因就係因為大人都唔俾心機去行。咁呢個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做大人反思一下，其實小朋友好多嘢都一樣可以做得到噶。 Switch in every single night trip, sip and wine, 丰富的卡在度日，难道管你变亲密，百会更充实，双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最难受，为何独奏，吻后自何内围挑逗、oh.Baby, 想要再换落遍爱换上个生命最期开始恋爱感觉太似花开。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源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愿我不应该细微，也会错失若现在 估计，让我心麻痹，增元气，别太多道理，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才有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解步其中可结果，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回忆小确幸，夜里辗转翻出高分，黄油和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道远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珍惜留下烙印。何故如天早注定碰上你，才牵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九分，温妮一首的作品来自 MC 张天赋的花海。 细微可 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今日将在广州展开最后一日的访问行程。率团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天的行程中先后到访东莞和佛山，他和部分团员晚上出席由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佛山市委书记郑柯、佛山市市长白涛所设的交流餐聚。李家超说，香港在商贸、物流和管理等有丰富经验，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并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产业对接。李家超又说，大湾区各城市都有优势和樽颈，强调彼此未必是竞争，而是优势互补。他认为今次行程显示港方重视并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和各城市领导有强烈共识，希望在最短时间达到最好成绩。警方拘捕三名内地男子，他们涉嫌爆窃，已经被暂控一项爆窃罪，案件今日上午将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今个月5至20号期间，中区湾仔区和东区分别有单堂式大厦单位怀疑被爆窃，损失财物包括手表、珠宝首饰和不同外币现金，合共约值35万。警方调查后锁定三名疑犯身份，星期六在青衣长安村拘捕三名年龄介乎48至54岁的内地男子，三人亦在当日涉嫌在长安村一个单位爆窃，盗去大约值13000元的财物。警方在行动中起回部分失物，并检获一批怀疑爆窃工具和被捕人犯案时身穿的衣物。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冲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420人死亡，3700多人受伤。多个国家冒险撤侨，美国和英国较早时撤走驻当地的外交人员和家属，

诶，隔篱嗰个系咁攞纸啊，咁啊骚扰我，其实唔使理嘅，因为你冇集中精神，所以先俾隔篱骚扰到啫嘛。 你有冇咧？即系真系听过啲人系因为俾隔篱附近啲人攞纸咧，影响到、嗯。其实真系有啲人系会咁容易俾人影响嘅，好似会觉得哇，佢咁劲啊，又攞纸咁。其实佢可能攞张纸嚟画公仔嘅啫。 嗯，咁调翻转头啊，如果佢影响咗你嘅系一个负面嘅。即系话，哎呀，我冇佢咁快，影响咗你写嘢嘅心情。咁啊，你嗱讲真，咁啊，你质素低喎自己。 哦，系。 咁如果佢影响咗隔篱系咁攞纸，而爆发到你小宇宙，令到你啊唔系，我都要写快啲，系一种正面嘅影响咧。 嗯。 咁就 keep 咯，即系咁就啱数咯。咁第时你出到嚟社会都系噶，喂，唔通隔篱嗰个人做得好啲？我就谂办法要佢做衰啲咩？ 哦，系又唔得噶，反而系即系点样谂自己会哦？点解又再做好啲咧？咁样 系啊。不过咧，即系我做咗呢行咁多年咧，我都试过有啲人喺隔篱嘅时候系专登唔想自己做好啲，系要你做衰啲。咁但系呢个时候就更加要睇你自己咯。 吓， 系啊。咁啊，见得多，唉，呢啲嘢小事干啦。最紧要唔好俾嗰啲负面嘅影响到，我觉得。 嗯，系有两个套路嘅，一系咧就成 team 人一齐就做好佢，一系有啲咧就嗱，我啊咁样噶啦，你系差过我，你再差过我啊，再衰啲咁啊，其实成班人又有机会一齐盘屁嘅。 系啊，嗱，如果调翻转头啊，隔篱嗰个人佢谂住攞纸系要骚扰人嘅，咁佢自己心态都有问题啦。但系如果佢真系因为写得唔够。要攞多啲紙，咁咪佢叻喎。 哦， 係咪先？咁你又可以， 即 係 啲字好大隻咧，嗬？ 係啊，你永遠唔知後邊噶嘛。 係啊， 可能佢隔行寫，同埋影響唔到一個人。你影響一個人又如何啊？嗯、你影響曬全個考試嘅人先得嘅啫，但係冇可能噶嘛， 係先？係啊，係啊。其中 點可以影響到隔離市場啲人？係 啊。另外咧，有機會影響到啲考生嘅係咩啊？今日就情況好啲啦，因為今日嘅天氣都尚可。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可能天氣太熱啊，嗱，或者咁講啦，本身天氣都冇乜嘢嘅，可能學校、即係考試嘅市場個殼咧太熱或者太凍咧，都有機會影響嗰個表現。 係啊，嗱，呢個咧你係過來人嘅心態啦。 哦、 啊，即係好簡單。你帶定一件薄嘅衫啊！ 係啊係啊， 因為如果熱得滯，你可以唔著； 嗯， 凍得滯，你又得著啊嘛。 係啊，起碼 你最驚嘅就係、是、啊，你可能你唔帶喎。今日而家幾多度啊？ 而家23度。 嗱，如果23度，喂，都唔係太凍啦、啊。我唔就咁著件 T 恤出去，點、 啊、 知去到嗰個殼開行冷氣， 仲要坐正喺個風口位。 係啊，咁你就大件事啊嘛！你冇得問佢，唔通好似戲院或者飛機咁咩？誒唔該，我想攞張氈得唔得？ 不如 coffee or tea 啦咁樣。 係咯， 要啲阿 Sir 攞俾你。 誒，早啲小準備啦，即係譬如早啲出門口，攞定件薄嘅衫喺身。check 清楚曬啲地圖，或者帶定嗰啲電子產品啱唔啱規格，鉛筆、鉛筆筆咩都帶定咁就得噶啦。 係啦，啊使唔使咧？如果攞件風褸嘅話，要嗰件風褸本身係黐住頂帽，即係可以笠入去，笠埋個頭，驚呢個風口位咧吹到個頭赤痛啊！ 哦，我又唔知道、啊，因為我唔知道戴帽得唔得喎，呢、這個我又冇考究。 係、啊、喎、啊，又有機會唔得嘅喎。 係啊，即係以為你戴咗帽，我會唔會你耳仔塞咗個？耳机喺度，跟住出猫啊，咁样我就唔知 道。哎呀，咁啊嗱，呢个咧，大家去到市场就问一问嗰啲监考官呢啲嘢。 系啊， 系啦，啊，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呢啲。 不过都系嗰句，嗱，大家千祈唔好做一个要做一个勤力或者叻啊，因人而异啦。 系 嘅学考生，千祈唔好做一个蠢嘅。咩叫蠢咧？你影嗰个巴曲摆上网咧，呢啲就为之蠢啦。 系啦，即系我唔知系咪啲考生，因为今年都已经有啦嘛，唔知系咪谂住，诶、哎，我系唔得噶啦，咁啊，不如咧就索性影埋个巴曲上去，咁啊，系、哦、啦，有得赖咯，好似你之前off麦同你咁讲， 即系啲傻仔傻女嚟， 傻仔嚟嘅，哎呀，傻 猪 嚟 啦， 系啦，专心啲考试，好，快啲翻嚟啦，钟哥，唔该晒，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钟， 或者叫他钟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咁啊，同 DSE 冇关嘅，啊反而咧就同动物有关。揭一揭咧呢一版，哦原来就系讲啲狗喔喔嘅，系啊，啲狗咧就唔系叫喔喔，系真系讲狗点解会喔喔喔咁吠嘅。咁啊都有几个唔同嘅原因，好嘛，了解一下先。咁啊原来咧狗吠咧其实可能同佢系咪透过吠又会有呼吸咧？狗系咪成全咗佢哋祖先呢？啊，狗身体入面嗰个嘅系统又会系点呢？咁样，哦，原来呢嗰、那个原因啊，就系狗嘅祖先呢系狼，佢呢就承继咗呢就系佢祖先嘅习惯。嗱，我自己屋企呢都有养小动物嘅，咁又系咁啱又系狗，佢呢就吠，系啦。昨晚咧都喺度吠，搞到我醒咗，要出去望住佢，你眼望我眼，佢眼又望我眼咁样。于是乎咧，就同佢倾咗一阵，佢就冇吠啦咁样。咁啊，佢吠嘅原因咧，当然咧就要了解翻啦。嗱，狗咧其实本身系由狼嗰度演化出嚟嘅生物嚟噶，而狼咧系一种群居性嘅动物嚟噶。啊，透过吠，即系嗰啲呕嘅嗰只咧，咁啊去到同周围嗰啲同伴咧去到沟通嘅，或者咧就系展现出自己嘅情绪，即系例如 I'm so happy, I'm sad， 佢都会哇哇哇咁样去到话俾大家听嘅。话俾大家嗰、那个大家括弧咧就系佢啲狼嗰啲朋友啊吓。好啦，咁啊至于咧狗啊。狗其实咧就我哋平时屋企嗰啲就梗系唔会即系成班咁一齐出门，因为已经俾你哋养紧啊嘛。狗咧本身啊，亦都好少咧，就系话真系好似狼咁大群嘅。就算你见嗰啲流浪狗，有阵时都可能咧系两三只咁样，就唔会成班嘅。啊，同埋佢哋长久以嚟咧都已经系同人类一齐生活啦。咁所以佢哋咧为咗同人类沟通，或者咧就系保护佢哋嘅主人，啊演变出咧就更加频繁嘅。吠嗰个嘅习性，例如喔喔喔冇狗粮，喔喔冇水，喔我要去散步，即系如此类推。其实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语言咧，去到表达，去俾人类听。咁当然啦，你话如果同类嘅，咁我估佢哋都应该明嘅啲同类。但系唔同品种嘅狗咧，佢哋嗰个吠。明明爆，即系譬如沙皮明明约瑟爹里，约瑟爹里又明明柴犬，柴犬吠完又糖狗又明明啦，呢个我唔知啊吓，可能明，亦都可能唔明咁样，即系我哋讲嘢都有中文、英文，系咪有唔同语言啦、啊？好啦，另外要值得留意嘅咧就系、狗啊，原来亦都咧就系会喺各种嘅情况之下咧就叫噶噃，例如咧就系通知喂主人有危险啊，或者怀疑有可疑嘅人物啊，甚至乎咧就系表达愤怒嘅时候就会咁样啦。有啲主人咧其实听耐咗咧，佢哋真系会明白，即系狗佢嗰个吠声系表达啲乜嘢嘅。例如我屋企只狗吠嘅时候，通常咧就系、因为个狗粮咧就缺粮啦。佢又想出长粮，咁我唔得嘅，我有部机嘅，要揿掣嘅，咁佢而家吠啦，好啦，咁所以咧吠下吠下嘅时候咧，主人就会明白咗啊，原来狗嗰个吠声系啲乜嘢，咁我哋亦都了解咗啊，原来狗喺进化嘅过程入边咧，就牵涉到狼同埋同人群居嘅生活习惯，演变出咧就系狗自己一套咧同吠有关嘅习性咯。 这套美好靠你似有些朴素，最美满那些答案往往计算没太多，这信仰你也相信过，结尾却转身说破，寻回千真万确的和心中划缺的非我一个，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才过到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你说期盼某个宇宙，在某个答案背后，落没在此忧，欲望在永久， 什么都会拥有，看世人骄动怎会收手，后加几多位亦永远不足够，原来你眼里的天真万分之一日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再多都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几多纷争再没意思，就通通我亏欠、大半青春破像碎片，各有各地恋，谁可避免，世间那一天得到解答，日后那一位留下，若是不比我差，尽量好好爱他，好好爱他，好好爱他。 你中意一首嘅作品三一四。 好好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晚上局部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你好啊。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我知道咧，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嘅朋友可能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已经会啊，因为即系通关之后咧往返内地其实都相当之方便，即系好似我哋复常咁啊，之前咧疫症之前啦，咁就咁上罗湖又得，咁又或者其他口岸，因为而家啲口岸其实相当之多啊。只要咧係啦，你肯去嘅話咧，梗有一個方法咧係就腳咁可以即係翻內地或者去澳門，其實都好方便啦嚇。咁啊，一個鐘頭都唔使已經去到。咁但係如果講到香港同內地所用嘅應用程式咧，我就相信都已經好不一樣啦。咁我哋平時喺香港用嘅地圖啊，關於飲食啊，甚至乎咧係嗰個支付系統咧都已經唔同。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咧？咁如果我現有嘅系統，我上到上去，我咪即係用唔到。咁我知道其實阿圖都有翻往返內地嘅。咁但係我相信而家我聽人講話用人民幣拎啲現金出嚟咧。即係冇人收嘅咯，其實係咪咁樣嘅咧？而家 都真係的確係冇乜人肯去收人民幣紙幣啊！嚇，而家係 紙幣，係講緊紙幣啊！ 哦，係咁個等底唔使講啦。 咁而家譬如喺內地方面，如果搭地鐵啊、火車呢啲，係咪其實都係用電子支付系統去俾錢買飛㗎啦？ 你亦都可以用佢哋內深圳嘅話咧，有一張叫深圳通嘅，咁佢都可以繼續用嘅，都有效嘅。咁但係比較多人都係用翻內地嘅支付寶啦，同埋微信嘅支付工具，即係支付啦。咁又嚟到去坐車嘅。嗱，咁依家香港咧都好好嘅，咁因為咧香港嘅支付寶同埋香港嘅微信支付咧。都可以在內地用的而家。 哦，咁即係我就算冇喺內地嘅銀行去到叫咩上户定係點樣啦，用香港現有嘅銀行體制嗰個支付工具平台，只要 download 翻香港版本嘅相應嘅叫做支付系統工具程式嘅話咧，我都可以喺內地用嘅。 係啊，冇錯。不過佢就會幫你計咗個匯率先，然後先至去扣翻你港紙嗰個價值嘅。 哦，咁就以翻你用嘅时候当日嗰个汇率啦，照道理应该系 係啦，冇錯。咁所以咁有好有唔好啦。唔好嘅地方就係支付平台就幫你已經計咗嗰個價值，咁有機會個匯率係比正常係高少少嘅。 嗯，咁呢個大家自己取捨啦。咁但係譬如話我用香港版本嘅支付系統工具啦，同用內地版本嘅，會唔會？大家可以幫襯嘅鋪頭嘅種類同埋嗰個選擇性咧，其實係唔 咁我有實地測試嘅，咁就其實都係差唔多一樣噶啦。基本上我喺內地消費嘅話咧，我都可以直接使用香港嘅支付工具咧嚟到去支付。有唔好嘅地方，咁呢個可以留翻一陣間講。咁我基本上就同內地冇太大嘅分別啦。咁當然啦，我之前都係喺深圳消費啊，我未試過再北上少少，究竟會唔會有冇？即係咪都仲係可以用呢一套嘅方法繼續咁樣用？ 嗯，咁如果你話譬如八達通嘅，咁香港好多時都會用到啦。咁唔知道內地又可唔可以用呢？ 之前有講過話內八達通可以我嚟坐車，咁但即係坐地鐵嘅，咁但係我未試過嚇。咁又主要嘅原因就係咧，深圳嘅地鐵有一條地鐵線咧係港鐵佢自己營運嘅，咁所以變咗港鐵就話可以用八達通，咁但係我就未試過用，咁所以就唔太清楚。咁但係我就用深圳通嘅。 係，明白啦。咁除咗喺講緊支付工具系統嗰啲軟件應用程式之外啦，如果你話地圖或者係坐車嘅時候啦，咁香港好多時咧都會用 Google 啦，咁都比較多嘅，或者就係政府自己都有地圖嘅。咁如果喺內地嘅，唔知道我又應該用邊一種嘅地圖咧？ 咁啊，內地嘅話比較多人用嘅咧。就唔知睇有冇聽過叫高德地圖啦，同埋另外就係有叫百度地圖嘅。 嗯，咁佢另外仲有一個我有聽過叫滴滴出行，咁呢個又係咪頭先你所講嗰兩個，定係又係第三個嚟㗎？ 哦，呢個就第三個啦，呢個就係因為內地都有相當多啊，都有相當多嘅 call 車嘅平台啊，咁所以變咗。有唔同嘅 apps， 咁滴滴就係其中一種 call 車嘅軟件啦。 哦，唔怪知道我之前咧都有聽過，有好多嘅朋友就話到喺內地，如果你想伸手接的士咧，基本上就冇乜可能嘅，因為係咪大部分人都已經係 call 曬車，就唔會咁樣諗住喺條街嗰度揮手就接的士噶啦。 可能我上次去個地方比較偏遠啊，咁啊真係要接的士真係唔方便，咁所以變咗可能 call 車就真係快好多啦，因為我基本上我喺我等車嘅當中，我唔見有的士經過，咁所以變咗係啊，咁所以可能 call 車就會方便好多。咁啊，同埋而家咧，呢啲 call 車嘅 apps 咧，好多時候都放咗喺微信呢一個 apps 嘅入邊啊。 嗯， 即係當你用緊微信嘅時候咧，你可以使用到呢啲叫做第三方平台嘅服務。咁啊，佢當撳嘅時候咧，佢就切換咗去嗰個 apps 嘅平台上面啦。咁所以變咗唔使再額外裝呢啲 apps 咧，其實都幾方便。 即係用咗一個 apps 咧，其實地圖又好，或者支付其實佢自己都做到噶嘛。 係啊，冇錯。咁所以變咗啱啱講過，其中一個唔方便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剛剛咧係講緊微信咧要用香港支付嘅方式。咁其實喺微信嘅錢包入邊咧係可以切換國家嘅。 哦，這個我真 係 唔知道。 係啊，咁而呢一啲第三方嘅服務咧，就係喺大陸嘅支付服務入邊。咁所以變咗咧，當你要使用到譬如係你想叫外賣。又或者係想 call 車，咁你首先就要切換翻內地嘅嗰個錢包，你先至可以見到呢啲服務嘅。 哦，咁要切換翻嗰個國家啦，或者切換翻個地區嘅限制啊，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如果你話我去翻到內地玩嘅時候，香港都有好多唔同關於咧就係買外賣嘅 apps 嘅，咁內地都應該係有佢哋自己嘅系統㗎嘛。咁我上到內地嘅時候，有冇話我應該用邊一種嘅系統比較上方便咧？ 咁我就都係用比較大眾化啲啦，就係美團嘅叫外賣嘅 apps 嘅，咁就都係喺微信嘅即係內地錢包，即係內地錢包嘅嗰個服務入邊啦，咁你都可以用得到嘅。咁但係啱啱講到，既然當你切換到去內地嘅嗰個服務嘅時候咧，你變咗你就要用內地嘅支付工具，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冇內地嘅支付工具嘅話咧，咁你就可能用唔到啦。 哦，咁即係譬如如果我喺內地冇銀行户口嘅，咁我就其實用唔到嘅，即係我翻內地連外賣都叫唔到，因為我得香港個支付系統咁樣。 咁都唔一定㗎，咁你只需要做一啲內地嘅認證先，咁又開咗個內地嘅即係支付工具嘅帳號，咁跟住之後其實咧有一啲香港嘅信用卡咧係允許你去綁住，即係綁落去呢啲大陸嘅支付平台上面嘅。其實啱啱香港個支付都可以用信用卡噶嘛，咁所以呢個應該都清楚啊。咁啊，只不過內地嘅時候咧，就係當你用內地 即係用消費，即係用信用卡消費嘅時候咧，佢嗰一 part 咧又係幫你用人民幣計算，咁所以變咗當你喺月結單嘅時候咧，你就見到佢寫住人民幣嗰個價值，咁到信用卡公司咧，佢就幫你轉翻做港紙嘅價值嘅。 嗯，明白明白。嗱，最後一個都想問埋咧，就係、是、如果過關嘅時候有啲咩 apps 咧，咁我哋即係過關嘅時候都必定要裝噶啦。 咁啊，呢個都重要啊，就係而家內地嘅通，即係內地嘅過關咧，都仲係需要咧做一啲健康申報啊。 嗯。 咁所以變咗，當你一去到嘅時候咧，就叫你喂，你快啲用微信掃翻個 QR code 啊。 嗯。 咁啊，跟住咧，你就可以入到去內地嘅嗰、那個健康認證啊，咁啊，然後填翻啲嘅資料咧，咁佢就會出示咗一個 QR code， 然後要響機關嗰個位置嗰度掃翻俾佢睇，咁所以變咗呢個步驟你可以預先做定啦，咁啊跟住之後咧。佢其實俾你截圖，佢有寫明嘅，咁所以你截咗圖之後咧，你就過關嘅時候就唔使再搞呢啲嘢啦。佢都係問你，你有冇發燒啊，有冇病啊，然後就入翻啲回鄉卡嘅號碼等等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需要用到呢一個喺呢一個微信入邊啊，微信入邊有嘅一個服務。 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上翻內地嘅。例如我呢啲人咧，即係少接觸嘅話咧，咁我就點都要裝翻一個即係微信 WeChat 呢一類型嘅系統，咁我上到上咧，先至會比較上簡單喺嗰度咧，就譬如搭車啊、揾地方啊、嗌嘢食啊，甚至乎過關，咁就會便利好多啦。 係冇錯啦，係啊，咁啊，因為過關嗰個一定係要用微信去 scan 嘅 QR code 嘅，咁所以變咗你係一定要裝呢個微信嘅。 嗯，明白。好啦，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圖，拜拜。 嗯，拜拜。 早上6:59啦，咁啊听完 IT 之后咧，咁啊转头咁啊7:00亦都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嘅，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交通组嘅姑姑都喺度啦。 冇错啊，白白。早晨啊！ 啊，你姑姑突然间变咗个过儿添， 系啊，过儿 姑姑， 表情咧 点瞓咗啊？未醒啊！好，正题正题，睇翻今日嗰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出边嗰个交通情况系点样咧？即系话翻俾啲 DSE 考生听先。 冇错啊，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喺福亨村。咁一啲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另外，将军澳嘅骏日街咁都有紧急工程，咁都做咗一段时间噶啦。介乎骏昌街至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仲有旺角道嘅渠务工程啦，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车辆咧系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广东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 亦都不能左转去旺角道。咁暂时今朝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交通都尚算可以啦，系啦。咁啊，当然有啲地方你话人多车多就有少少挤塞嘅，咁、但系都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啊吓。 系冇乜大问题嘅。 系啦，咁啊 ，DSE 考生啊，准时出门口。 冇错，今日考数嘅同学几多大计数机？ 哦 ，Max 喎、哦。 Max 系啦，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睇清楚个点喺边。 系啦，唔好眼花花咁样，好似 眼花花咁样，系啦，咁啊，记住揾啲合资格嘅计数机啦，当然 冇错， 都温馨一提，大家都唔会错噶啦，照道理，唔好拎个电话出嚟揿、啊， 更加唔好攞啲什么智能手表啊， 系啦系啦， 响闹装置啊， 我突然之间谂翻你，因为个电话咧。其实都可以做到考试 某啲 function 都得嘅，系啦。咁但系咧，用翻合规格嗰、那个， 叻仔叻女嚟嘅， 系啦，考评局可以允许你用嗰、那个啊吓。 冇错冇错，唔好做啲踩界嘢啦。 系啦，千祈唔好啦。 写报告就唔好啦。 系啦，咁啊都记住个巴曲就唔好摆上网啦。 系啦， 系啦， 唔讲啦呢啲。各位同学应该 唔系呢个温馨提示啫，呢个 温馨提示啫。各位同学应该好伤心噶啦，其实系啦。 好，今日有啲咩提醒我哋咧？交通上面嘅。 再提翻大家，易通行咧，剩翻大概两个礼拜左右，要搞好快啲去搞啦！ 知道知道知道， 再次提醒咁啦。咁其实今日系想讲交通黑点嘅。 哦，好哦。 系啊，咁因为点解谂住讲咧？其实一路都谂唔到呢今日有咩讲嘅。咁但系早几日咧就过马路嘅时候，喺亚皆老街夹呢个公主道嗰个路口啦。咁跟住就过紧马路，突然间咧眼尾睄到有架车，点解突然间转紧弯咧？我六公仔过紧马路噶嘛？ 咁危险？ 系啦。 我今日见到你都系你大命。 是啊，都大命噶，佢系转紧，都转唔识停添噶。跟住佢系见到所有人过紧马路，佢先怀疑到自己原来睇错灯。 跟住就 double break， double break 都系好事嘅嚟嘅。如果佢识 double break， 咁恐怖，唔系俾你坏咗 系嘛？佢仲谂住入后波添。 哇！ 系啦、啊，咁好彩有人即系。在場所有人喝停，咁佢就真係識停咯。嗰下就 係咁啊，所以即係話馬路上邊咧，我都唔主張咧喺個市區嗰度就插住個 headphone。 係啦， 即係去到呢啲位咧，即係過馬路，我點樣咧隻眼都係周圍望，安全啲啊嘛，命仔 唔敢撳電話啦，以後都 唔敢啊， 唔敢啊， 唔敢啊，係啊。 特別係呢啲交通黑點，因為大家都知道亞皆老街夾公主道窩打路道口嗰度咧，即係某間電力公司舊 building 嗰度， 嗰度都四通八達㗎，嗰條路 係啦。其實嗰度由細到大，我以我所知都係交通黑點嚟嘅。 係 咁乜嘢係交通黑點咧？其實係有定義嘅。 嗯， 咁分 A、B 兩類。咁 A 類咧就係一年內發生六宗或以上涉及行人伤亡或者是九宗或以上涉及伤亡的意外。 嗯， 咁咧，根据运输署2022年第三季的资料咧，除了啱啱讲到亚皆老街夹公主道嗰个路口之外咧，仲有其他黑点嘅。咁就包括咧，就亚皆老街夹塘尾道樱桃街，即系旺角街市嗰个路口啦。咁、就有广东道夹柯士甸道，即系戏曲中心嗰边啦。七咸道南夹柯士甸道，即系近 Poly 理工大学嗰度啦。然后就鲤鱼门道夹翠屏道嗰度就成日都报噶啦。 我就咁听头先几个交通黑点咧、都好似有个共通点，就是、本身条路好阔， 好阔 十字路口 系啦，咁啊多线 系啦，咁啊啲人咧就唔知系咪有个心态就系、是、第一，如果驾驶者就哦呢度啲灯咧就。一停咧等好耐嘅，因為佢多路口嘛。咁啲行人有陣時候有個心態就是，哇！呢度啲燈咧，我要過斜對面咧、又係要咁樣又直行又轉彎，又係要等好耐。 同埋啲線咧，如果你唔熟路咧，又唔清楚，又可能入錯線。 係啦，跟住可能呢條淨係轉左嘅，嗰、條係淨係轉右嘅。 係啦， 係啦，咁一個唔夠入錯線咧，咁你啊即刻又喺度又抽過去，又轉彎又成，都好容易釀成意外啊。 係啊，少少碰撞咁樣啦。 嗯。 另外，如果有 B 類嘅話，就是五年内涉及两宗或以上咧，系有死亡嘅意外嘅。咁、当中其他黑点咧就包括观塘协和街夹同仁街啦、石硖尾街夹窝仔街、西贡嘅宜春街夹连春街，即系西贡市中心嗰边啦。然后就深水埗嘅昌华街夹福荣街，同埋福华街夹钦州街嗰边嘅。咁呢啲。其實呢啲路口主要咧就係一啲舊區啦，人係好多啦，咁你有時即係唔睇燈過馬路或者亂過馬路，你真係唔覺意。 撞到就即係出事。 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嗱，交通黑點咧就有嘅。咁喺個路口上面亦都會清楚見到有個三個人嘅牌，中間有一黑點。 有一點係啦。 係啦。 嗰個就 係黑點。 唔係。 幾簡單。 唔係其他嘢㗎啦。 係啦，嗰個就係交通黑點。 自己明啦。 係啦。 一粒黑點仲可以係咩咧？ 係啦，咁我自己都好 alert 嘅，即係逢親過馬路嘅時候啊，都係要講多句就係我唔會插住個耳仔㗎啦。 嗯，冇錯。 因為可以聽住附近嘅聲音啦。 聲音啦。 有啲咩要走避嘅，其實有陣時未必係個司機錯，可能係本身個汽車突然之間壞咗， 係啦，佢都唔想， 係啦，可能佢都唔想嘅。咁你都如果你插住咗個 headphone 咧，你未必聽到啲路人嗌你喂走開啊走開啊，你未必聽到嘅。 咁樣 係啦，咁呢個我自己就一個方法啦。 係啊，特別如果你唔熟路啦，去到啲呢啲路口啦，我諗頭先嗰個司機都係唔熟路，以為。以為所有人向前行， 係咯係咯， 咁佢就轉咗，但係其實佢就唔知道嗰度係紅燈嚟嘅。咁、如果你唔熟路嘅，咁去到呢啲路口都慢駛啦，咁就即係睇清楚路邊嘅標記，邊條線打邊條線，咁、就唔好淨係掛住，你又唔好自己喺車廂入邊掛住聽歌啦。 冇錯啦，最緊要就係做到香港零意外。 冇錯冇錯，保持忍讓啦，大家都係。 咁啊最好，唔該曬，唔該曬，好。咁啊天氣方面問問啦，歐先，早晨啊歐。 是不是 Vicky 都在这里呢？ 哦，是啊，是啊，他在这里的，是啊。 早晨。 哦，阿乌这个电话收得很吵。喂喂喂。喂喂。 喂 ,Hello。 喂，听到了听到了，现在。好，请讲请讲。出面天气怎样 啊？今天天气都是灰蒙蒙一片，都是差一点啊，咁依然都是即是能见度呢相当低的一个早上来的。咁你说喂望去香港岛那边呢根本望不到啊。 嗯， 根本望唔到，就系望到九龙呢一边咯。不过有趣嘅就系嗰啲雀仔开始出翻嚟啊！头先你会讲话啊，有啲咩听到，有啲咩听唔到嘅。咁啊，听到呢个咕咕咕喎， 哦，咕咕咕又翻嚟啦， 系啊，又翻嚟啦， 升 key 料啊嘛， 有两款嘅咁啊。今日就出现咗就系呢个咕咕咕啦。 咕咕， 不过既然电话收得唔好又无谓等佢要乜嘢， 唔使啦， 一阵系啊，即系有趣嘅嗱。你谂下，日日都讲呢个环节啦，大概都系嗰啲位嘅啫嘛。啊，有阵时又会即系收到窒下窒下，有阵时又畅通无阻， 可能都同天气有关啦。即系证明嗰个天气就影响咗嗰个电波，唔知啊。 真系唔知道，不过总之希望星期一嘅早上睇清清晨晨啦，呢、這个都系重要嘅。无论今日咧，即系天气好定天气唔好啦，咁、开个好头紧要吓。咁同埋咧 ，keep 住继续帮啲 DSE 嘅考生打气咧，呢、這个更加重要啦。因为通常咧，各大传媒都系咁噶，第一二日咧好 focus 嘅，加油啊，俾心机啊， 系啊， 好啲啊，跟住又出啲 post 啊，即系啲 artist 又出 post， 佢话唉着翻校服年代嘅时候咧。我个样就系好树乜嘅，不过咧今日都想帮啲 DSE 考生，但系跟住咧随住呢个气氛咧，过咗一两日咧，大家仿佛忘记咗啦，冇去 keep 住俾佢哋一啲动力啦。 所以我哋继续睇啊， 冇错冇错。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大家咧最紧要准时去到考场啦。咁啊梳理好自己嘅精神状态，冷静处理问题，咁就会咧。考得好噶啦，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欧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晚上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咯，咁啊，有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大学，大家一齐听听先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系，我哋哇，听讲医商呢样嘢咧，真系听得好开心啊，即系咧要继续把握住呢个机会，请教下多啲，究竟原来医商除咗可以系个商之外，仲可以系个人噶？ 冇错啦，我哋成日称医商，咁啊，医商咧除咗一个嗰商我哋叫医商之外咧，帮我哋去打扮嘅嗰位助手，我哋都称佢为医商嘅，咁所以咧佢哋都系有佢哋嘅专业嘅。所以咧，有时如果人哋哋讲起， 系医生啊，乜嘢乜嘢？你问清楚，你讲紧个伤定讲紧个人先？ 咁搞笑嘅，化妆师都系叫做医生、 啊。唔系化妆师嗱、啊，我哋系我哋嘅助手吓，因为化妆咧喺粤剧界，所有演员都系要靠自己化妆嘅。 哦， 职业嘅演员吓、啊，职业嘅演员基本上都自己化妆嘅。当然有啲嘅医生咧系识得帮人哋化妆嘅，咁、你都可以称佢为化妆师啦。咁但系即系呢啲状况通常出现喺啲咩咧？就系、是、我哋嘅演出咧，好多时喺粤剧界咧都会有唔同种类啦，有职业班啦，亦都有业余班啦。咁业余班咧有啲时候可能系有啲太太啦，系咪？有啲太太都好中意粤剧噶嘛，咁、啊，即系或者有啲先生都好中意粤剧嘅。咁佢哋咧，佢哋嗰个受训过程，佢哋根本上未必会花到咁多时间去练化妆。都学埋啦，即系可能佢哋即系业余嘛，咁佢哋通常都净系学好佢哋嘅唱，学好佢哋嘅做手，排好个戏吓，咁样就已经即系为咗演出啦，咁样咁所以咧化妆呢部分或者系衫裤鞋袜呢部分咧，就全部都我哋另外一啲医生咧都会可以帮手嘅，即系佢哋请佢哋嚟到去帮手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系职业班嚟到讲咧，就系、是、靠自己化妆嘅，咁而医生嘅功用系咩咧？醫生嘅功用咧就係幫我哋燙衫啦、著衫啦，當然係之前都可能會幫我哋叫做收傷啦，即係執衫嘅時候都會幫手嘅咁樣，咁特別呢啲咧就可能係即係比較長期啲合作關係啦。吓、啊，即系如果佢系比较长期啲跟住嗰个老官去处理嘅话，咁啊好清楚佢啲衫摆边啊，好、清楚佢嗰套戏应该要深水会着边套衫啊，即系呢啲咧，咁就系会帮佢执埋伤。咁但系最紧要咧，你话其实即系咁系咪一定要有咧？咁其实演员自己搞掂得唔得咧？咁啊，嗱，譬如好似我哋自己咁样啦，即系比较新啲嘅演员咧。咁初头咧，你话系咪下下都请到医生去帮你咧？其实就唔系个个演员喺一开头都需要请医生嘅、重点系录取基本上就一定要啦。录取点解一定要啊？因为佢哋要花嘅功夫，佢哋喺个台面上面，即系最紧要嘅六个演员吓，佢哋好多曲要记，好多专注喺演出上面就已经要做啦。咁面上咧，通常都会请个医生嚟到帮佢哋去即系烫衫啊。執衫啊，著衫啊，咁樣即係特別係趕場，我哋即係如果西方，我哋就要 quick change 啦，係咪？即係咁，我哋咧都係需要趕場嘅時候咧，都係需要到醫生嚟到幫手嘅。特別咧係可能我哋有啲唔同嘅衫，到底嗰個著法係應該點樣？佢哋一定要非常熟悉嘅。咁有啲時候可能演員都未必個個啱啱初出茅廬嘅時候嚇、都需要有啲好資深嘅醫生嚟到傍住嚇。同埋咧佢哋就會教我哋好多嘢嘅。其實都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小師傅嚟嘅，即係有時教翻我哋到底。咦，咁样应该点样着？啲衫应该点样处置吓？即系类似咁样。咁另外咧，特别系戴盔头啦，吓戴盔头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勒头啊，所有嘢戴盔头咧，都系一个好紧要嘅一环啦。咁所以绑绳咧就永远喺后面吓。咁、到底我哋演员特别有动作场口，我哋冇打场面嘅时候，咁嗰个医生帮我哋戴个盔头，我哋出到去，我哋有动作，到底应该勒得几紧呢？都系一个问题嚟。你哋勒太紧，个演员就头痛；你勒得太轻，一阵揈两揈就甩咗出嚟，咁点算呢？即系呢啲咧，我哋都爆下我哋啲小新闻先，都唔系新闻嚟嘅，即系小花絮。嗱，正常劈水法，大家即系讲起粤剧都会讲起劈水法啦。劈水法系一件好型嘅事啦，好啊，攞彩攞鼓掌。咁你有冇试过见到人哋劈劈下之后，劈到将条水法都劈咗入后台？ 我估到实会有呢啲场面出现过。 系啦，呢啲就系、是即系尴尬咯，系嘛？即系令到成件事好尴尬。 哇！ 如果个演员仲要染咗发嘅，你谂下，件下半身就喺度做紧古装上半身个头啊染咗发，咁点搞咧？系咪？咁啊，即系有时都几好笑嘅呢啲位。咁啊，当然啦，咁啊，即系所以点解医生咁重要咯？调翻转头，如果医生有啲状况处理得唔好。佢都有可能入到，即系个老管入翻台之后，都可能会同佢有啲拗撬架，都会话下佢架，即系令到佢失，即系冇面啊嘛，尴尬啊嘛，系咪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大部分都系啦，即系当然大部分都好好嘅，即系同埋亦都好资深嘅，都好少会出现呢个状况。特别系同埋我哋都会着套啦，吓我哋补抢嘅时候，嗰、个靠旗，即系我哋背脊孭住嗰四支旗，吓孭住嗰四支旗，前面系有人有帮手绑嘅。 我哋係一定要勒住綁，我哋要挨牆咁綁嘅。咁所以呢件事呢就又係要力度啦。咁所以醫生呢而家近年呢其實都制度化咗少少嘅。所謂制度化咗少少嘅意思呢係坊間或者法國呢、哦、都有一啲專業嘅醫生課程去俾人讀嘅。係啦，即係好似近年經理人呢個角色喺內地都有一個經理人學習嘅制度一樣，即係都專業化咗佢啦，即係有啲咩知識佢一定要識嘅，有啲乜嘢佢應該要係佢責任嘅，佢都要清楚明白咁去處理咯。 嗯，尤其是咧，我直覺上面覺得咧，好多時候粵劇嘅衣服啊、服裝咧都真係幾複雜嘅，甚至乎個複雜程度咧有咁多層啦，有咁多要綁綁扎扎嘅，真係辛苦過咗和服啊。 冇錯㗎，所以點解我頭先話某程度上啲醫生算係半個小師傅，個意思係因為佢哋對於所有服裝嘅認識。即隨時真係可能比我哋演員更加高嘅，因為佢哋專業嘛。我哋都你話俾我聽爭咗邊件或者乜嘢，可能我都一時傾。有時個腦咧，你都唔記得嘅時候咧，或者唔係成日著嗰套衫，你都可能 miss 咗嘅。但係對於佢哋嚟到講，因為戲行有一句説話：寧穿破莫穿錯。 Oh. 我寧願件衫有少少爛咗，我都唔可以著錯衫。呢一個係好緊要嘅，所以當套衫我哋本身唔可以着错啦，其次就係我身份地位上面我唔可以着错衫，即係譬如可能我个角色我係皇帝，我应该要着咩衫，我个身份係一个穷家公子咁样啊，嗰件衫又应该点样着，你穷家公子你件衫你就唔会係花哩花碌，所以我哋揀衫嘅时候都要揀清楚，又或者係特别有啲官阶上面喺盔头上面我哋更加唔可以用错。咁所以呢啲呢全部都係即係要跟醫生學習嘅都要吓，咁即係呢啲都係喺個行業上面一個成全啦。 嗯，哇，咁其實做得醫生都真係非常之多功能喎、哦、你諗下，如果真係有幸可以幫到大老官嚟到做醫生嘅話，最重要咪保鏢添啊。 冇錯啊，即係佢哋有時都係即係真係大助手囉，有時係買飯啊成日呢啲全部都係辛苦佢哋要幫手去儲備 嘅。辛苦曬喔。 冇錯啦。 双眼爱爱望地下，微微抬头在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每晚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你跟走眼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马长，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支路比较车多，而家龙尾喺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挤塞车龙去到万公屋。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下星期开考的数学科，面对没有图案提供的图形题，记得花多少少时间小心拆解题目啊。 近年一个趋势都是在于图形的问题，它不会给个图你的。即是什么意思呢？考啲同学的阅读理解。譬如同学仔，我哋见到啲体积嘅问题，尤其是考英文数学嘅同学仔，咁要知道譬如锥体系乜嘢呢，圆锥体又系乜嘢呢，柱体系乜嘢呢，圆柱体系乜嘢呢。可能你单单搞错咗一个空同埋 cylinder 呢个字眼，你成条题目咧就会冇晒分啦。嗱，呢啲咧都系大家即系同学仔要注意嘅地方。去到一啲譬如坐标嘅问题，都会喺个 section A2 度出现嘅。咁呢啲题目亦都系啦，同学睇完条题目，记住第一件事要画翻个图出嚟。呢步骤咧，不妨做慢少少，因为如果你一做错第一步嘅话咧，其实成条题目系会冇晒分。我哋成日唔担心啲同学仔啦，譬如最尾嗰 part 做错，因为最尾嗰 part 做错咧，损伤极有限啦。但系如果你第一 part 已经做错，甚至理解嘅题目嘅时候啦，画错个图，了解错咗一啲字眼啦。咁呢啲咧，其实分分钟你一条题目可能已经冇咁五至七分嘅。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有天轮流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Vicky 同大家睇下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晚上部分嘅地区咧，能见度系比较低噶。咁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系26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7%。 Vicky 好中意讲，相对湿度是87%， 是咩？ 系啊， 哦，相对湿度87% 咯， 系啦系啦，连接佢啊，连接佢啊， 87% 都系嗰阵时教做电台少啲虚词咧，就好啲啊吓，因为始终都系直接嘅声音传播啦， 同个人有关嘅， 系 个人虚咧。 讲啲就虚啊，虚啊，虚弱啊，保一保身啊， 好啊，好啊。嗱，问下几位拍档啊，嗱，今日星期一啊，礼拜六日有冇去玩啊？有冇去其他唔同嘅地方感受下香港一片嘅繁盛？再加上又啲消费券系咁用啊，吓。 我净系去咗消费啊， 系。 就落咗下面超市買咗好多嘢， 咁都咁都重要噶，好快 啊， 好快用晒嘅就， 冇咗一橛啦已經， 冇一橛啊， 冇咗一橛， 哦，仲有另一橛咁樣， 唔係未派啊嘛，仲有2000蚊未派嘛， 哇，我估唔到你3000蚊已經用曬喎， 哇，我都話咗今次嗰個消費券係我嚟買食嘢嘅咯， 好啊好啊， 食咗， 幾好幾好幾好 ，Vicky 同小白咧， 我冇喎，星期日留喺屋企 啊， 係休息， 係啊。辛苦啦，因为过去嗰礼拜 系 嘛， 要休息陪下啲狗。 小白有冇去？ 系咧，不过咧真系钟哥讲得啱。其实消费券咧，佢第一期3000蚊啦。咁我3000蚊嘅时候，其实如果我睇翻我银包咧，我都系得翻200蚊啫。 吓 咁快？ 系啊，即系用咗2800蚊。其实系啊，所以真系啱啊。 系啊， 你咁我买嗰啲咩咧？我睇翻嗰个记录咧，除咗搭车之外啦，咁另外就系超级市场啦。跟住其他都係嗰啲，即係總之係超級市場類嘅嘢，係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啦，咁但係都係買啲日常用品，咁買下咧就已經用曬，咁都有食過飯嘅，咁我有記得食過飯，即係可能譬如我唔記得好似茶餐廳定係唔知乜鬼嘢，咁啊嘟完嘟嗰下咧。我心系开心嘅，因为我知道嗰阵系政府请嘅， 系啦，唔使点样俾钱。但系依家啲茶餐厅都好乸利嘅，有啲茶餐厅咧门口有个鱼缸啦，你可以蒸条鱼食下， 系咩？ 系啊，可以请龙虾伊面嘅，真噶， 系啊，小酒楼咁样噶， 系咪海鲜酒家？咁就唔好叫茶餐厅啦， 佢又叫翻自己茶餐厅嘅， 真系啊， 真系唔知道，系啊，系包罗万有啦。我琴日咧有个小嘅经验啊，喺讲接住落嚟嘅题目之前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又攞住个电费单啦，因为电费都几贵噶嘛，你都知道。咁啊谂住用消费券去俾啦。原来唔得噶， 唔得噶，因为消费券唔可以俾翻呢啲公共开支噶。 但系我想消费券就系俾呢啲嘢啊，你明唔明啊？我 个 核心 钱啫， 系啊，我个核心价值就系、是、哦，你政府俾啲钱我啱啦，我就系爱嚟俾啲公共开支，譬如煤气啊、电费啊等等嘅嘢啦， 水费啊咁样。 系啊，水费我就唔系好用水，唔使点交嘅。 咁谂嘅，嗱，譬如话你原本预咗嚿钱系我嚟交电费，你谂住用消费券去俾。咁而家你原本要用交电费嗰嚿钱，咪唔使用咯。 系啊， 咁咪咁解啫嘛。唔系，即系原本要食嘢嘅钱诶，俾消费券。咁你只不过系食嘢，你唔使俾钱啦。即系消费券帮你俾咗，咁你将嗰嚿钱褪翻落去俾电费咁解啫嘛。 但系唔系个个都系咁样谂噶嘛？有阵时觉得，消费券交唔到电费。算啦，使埋佢啦咁样。 因为始终咧，你交嗰啲钱咧一笔过咧都大数嘛，但系你食咧就系少数少数少数咁样。 唔系啊，我 大餐咁， 我食一餐几廿万噶嘛， 咁你叻啊，你叻啊， 消 费 券都唔够俾啊。 嗱，今日咧想讲下另一个题目嘅话锋一转，都系讲紧近排大家聚焦嘅 AI 啦咁样，咁啊就有咧啊德国嘅周刊咧就用咗 AI 咧就去撰写咗。呢、这个啊，车神米高舒密加嘅一个专访，咁啊做埋头版， 哦、 但系后屘发现咧，原来系假嘅、哦，吓、啊，即系个德国编辑咧系自己啊，即系用呢个 AI 程式咧就写咗一篇访问，咁、大家都好震撼啦，因为咧原来咧阿舒密加咧有十几年冇再出翻嚟噶啦，好似对上一次已经系2013年嘅时候， 就以为禁警独家咁犀利， 类似系咁样啦，咁佢卖晒头版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舒密加咧专访嘅内容咧，即系 AI 作出嚟嘅内容啊，作出嚟，依作出嚟吓、AI 作出嚟嘅内容，我受了重伤，以一种昏迷嘅方式咧躺了几个月，否则咧我嘅身体咧无法承受这一切。哦、但原来呢个系误导读者嘅，咁样 先嗱，分开几样嘢讲先。你话而家呢个德国嘅主编啊，用 AI 写咗篇舒密加嘅访问。嗱幾樣嘢先，首先而家講 AI 咧，要分清楚究竟嚟講緊邊一個 AI 先啊？因為如果根據阿 Elon Musk 佢嘅講法咧嚇，其他人嘅AI 咧就會導致人類滅亡嘅。佢而家研發嘅 AI 咧就係令到人類進步嘅。 佢嗰個叫 Truth AI 係嘛？ Truth GPT 哦 ，Truth GPT 哦， 咁啊同而家嗰個嘅 GPT Chat GPT 咧又唔同嘅，因為嗰個佢收購唔到，所以佢就唱衰佢。 係啊， 佢自己嗰個咧就 OK 嘅。 而家淨係 AI 咧，即係中國講得啱， 係 好多品牌， 好多品牌， 內地又有自己嘅品牌， 內地有自己嘅品牌啦。好啦，再講落去， 如果正话欧讲呢个，佢话嗰个德国主编揾个 AI 写，佢里边讲嗰几句，你又唔可以话佢唔啱，只不过出现个时间好奇怪啫。因为佢而家讲紧话，喂，我昏迷咗，所以我用昏迷嘅时候同你做。的而且確，阿孫文家之前遇到事故， 啊、 所以佢昏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嘛。咁、所以佢講嘅嘢，你亦都可以話佢真係昏迷咗嘅時候講嘅。不過只不過係咁多年前啫。咁如果 AI 淨話講咗 ，AI 係攞一啲數據裏邊嘅嘢去講啊嘛。 係。 咁、那個數據庫裏邊有啊，孫文家呢一啲嘅事件出現過 都唔出奇啊。即係你覺得錯就錯不在個 AI 系統， 嗯、 錯就錯在個女主編咯、啊。因為想蒙混過關啦、 啊。 嗱、 啊， 打翻鐘哥先，呢篇文章咧係用一個叫 Check Actor 嘅點一點 AI 嘅人工智能程式製作嘅，係啊。Check actor，、即可能佢系喺 check 界入边嘅演员， 即系咪德国嘅咧？呢、這 个真系唔知 道，嗱，真系唔知 咁多款， 见佢系德国咋？ 系啦，嗱，我都唔知啊，因为我哋平时用都系用翻GPT 啊，同埋我自己用 Brain 啦，系咪先？咁 Brain 都我之前已经讲过啦，唔讲啦，系啊，唔再咁多啦。咁咧，讲多啲内文俾大家听。嗱，孙慧嘉发生意外之后咧，就陷入昏迷啦，就成为植物人嘅风险啦。咁呢篇文章咧就继续续写佢嘅故事啦、直到2014年咧6月咧。佢发言人咧曾经表示咧，佢啊脱离咗昏迷嘅状态。不过咧，自从咧意外发生之后咧，佢啊未出现过喺公众嘅视线啊。嗱、有报道指咧，孙密加记忆啦、动作同埋言语方面嘅问题咧，目前正喺呢个日内瓦嘅家中咧就接受治疗咁样啦。咁其实咧亦都系冇人知啊。不过但系咧。呢、這个 AI 咧就写到言之凿凿咁样， 系啊， 假咧就变成真咁样写，咁啊点不知咧就俾啲读者咧踢爆咗，喂，好似唔系，假假地，系啊，跟住咧个主编咧就整得两整咧，承受唔到公众嘅舆论咧，出嚟就 承认啦， 系啊，系假嘅、如果冇人踢爆咧。都唔知道係假喎，大家可能信以為真，即係成日未話有啲叫曼德拉效應嘅、有啲人咧再生，你又覺得佢已經 pass away 咗、有啲人明明 pass away 咧， 你覺得佢再生， 你又覺得佢冇啊冇走過咁樣，就係呢啲咁嘅嘢，之前咧傳嚟傳去。 即係而家你都仲聽到有人話孖王唔知喺邊度出現噶嘛？ 係啊 ，Michael Jackson 仲喺嗰度跳緊舞噶嘛？ 係啊， 仍然聽到有人講呢啲嘢。 仲有呢啲叫迷因啦，係咪先？即係譬如尼斯湖水怪，仲係堅係有噶嘛？但係佢唔出嚟啫嘛，因為 去咗第二度啊， 因為依家 第二個湖啊， 游咗第二度 ， 因為依家環境生態唔好啊，佢病咗啊，所以佢唔再出嚟啦。只要大家愛護地球多一啲咧，尼斯湖水怪就會出翻嚟。我聽過呢個傳說喎，最近 不過呢個AI 寫嘅稿咧，又另一個有趣嘅。咁而家大家就會懷疑啊，喂，呢篇稿係咪假㗎 ？AI 寫嘅假嘅嗱 ，AI 寫嘅你會覺得係假。咁點解歷來咁多年啊，古今中外呢啲咁樣嘅報道咧，有好多係真人寫嘅，但係假嘅，但係我哋會信， 係咯， 即係我哋會信一啲真人寫嘅假嘢，但係我哋唔信一個假人寫嘅真嘢， 係， 即係咁樣，即係當然呢個都係假啦，咁呢個嘢大家好考究，即係需要即係用一個好高深嘅字眼， 係 需要反思嘅一個層面嚟噶嘛，好多人都係利用呢啲咁樣，我哋寫啲大話，寫下就當真。跟住大家就信以為真啊嘛，而家話呢個 AI 講嘅大話，你唔信個 AI， 跟住你質疑佢，咁點解你唔質疑曬所有真人寫嘅報章咧？真人寫嘅報章好多時候係假嘢嚟嘅， 係或者有 approach 嘅， 係啊， 有導向性嘅， 但係你又唔去質疑，呢個你又質疑，咁咪即係我哋係咪應該質疑咗自己先咧？ 係咯， 即係點解我哋要咁樣？ 嗱，呢一個咧就。正所謂咧，每件事都有正反。頭先咧，大家又鬧完一批咧，即系 AI 嘅問題啦。我講 AI 嘅好喎。近排咧喺美國有一個人咧，就用呢個其中一個 AI 嘅智能程式咧，成功咧打咗咧即系兩份工，再加七份 part time， 跟住咧一年之內咧揾咗400万。 佢都係寫嘢㗎啦，應該都係網上嘅嘢嚟㗎。 嗱，總之佢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啦，有一啲就處理家頭細務啦，幫人；有啲咧就係幫佢拍片啦，有一啲工種咧就係做copywriter 啦，即係撰稿員啦。跟住即係用呢個 AI 嘅人工程式軟件咧，就幫佢成功咧，將佢嘅時間咧極大化 maximize 咗，跟住咧佢就可以咧喺好短嘅時間咧。 就揾咗400万， 真系好啊！真系、嗯、 啊，真系叻仔啊！ 呢啲人真系劲 啊！学习下，唔好再自己打。 啊，唔系、啊，你呢、這个呢呢个有啲咩启示啊？即系譬如呢一单新闻，你有啲咩启发到你啊？ 我觉得自己好努力。 唔系启发， 你已经好努力啦。但系如果当个世界都唔变好嘅话，你再努力都冇用嘅。 我调翻转头，呢段新闻唔系俾啲打工仔听，系俾啲老板听嘅。即系作为老板，你自己只要搞得掂个嗰个 ChatGPT 咧，你唔使请人啊。即系你谂下，你可以悭翻400万啊！你可以自己搞咗，你只要装一个程式，或者你极其量，你请一个懂得用 AI 嘅人，你已经可以悭咗400万咯。嗯、你唔使再去揾人去用个 GPT 去话翻俾你听有啲咩做，你要额外揞400万出嚟咯。 系啊，同埋佢而家揾多咗400万咧，佢、嗯、可以唔再用呢个 GPT 啦。 系、嗯、咯， 佢可以请人手帮佢做啊！我系咁样建议嘅。因为佢推动同埋令到 增值啦， 系啦，同埋令个钱流动啊嘛，即系唔使打工啦，可以做老板。但系咧，如果佢下线嘅员工咧、嗯、又懂得呢个技巧咧，咁、嗯、可能呢个下线嘅员工又留唔住噶咯，佢、嗯、又会成为另一个老板噶咯。 大家一齐钱搵钱咯、啊。 咁啊，即系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就食饭，咁同啲电台前辈食饭，咁、嗯、我就话：，哇，依家 AI 好劲、哦，咁佢都认同 AI 好劲、哦，但系咧佢好认真咁样讲，佢话啊，其实做电台咧就难以被取代。是的，有两点啦、嗯。第一点咧就系个即时性， 嗯、 即时性，因为我哋所有嘢都系即时嘅、嗯。譬如突然间，早一两日香港未有十秒地震嘅、 嗯， 你当香港依家有十秒地震咧，我哋系做电台咧系可以即时咁样去将呢个信息带俾一啲听众朋友啦、嗯。第二咧就系、是、做电台一份温度，温、 嗯、 度系咩意思咧？就系、是、我哋会关心 DSC 嘅合声，而 AI。去關心個温度咧，係冇咁暖嘅。 不過即係雖然我唔知邊位電台前輩講啊，咁但係想同阿前輩講。 你有同佢打牌嘅喎？ 係咩？我同阿前輩講哦，咁我同阿前輩講翻聲先啦。即係第一樣咧，取代到嘅點解咧？如果大家你明，如果你知道你用，如果你係上網聽電台節目咧，我哋遲咗大約一分鐘啊， 一分鐘、 嗯、就係遲咗一分鐘嘅，一分鐘。ChatGPT 或者 AI 是可以補足到的了，已經可以搞得掂嘅。温、嗯、度我冇得 最新嗰啲 温最新 温度應該傳遞到係嘛？温度好啦好啦，咁啊，希望大家仲會聽我哋啦嚇。 雷燕央放堂提炼，开了半年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蕴像上。谁炫耀？即兴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一切如混音，由我鉴赏，这美学不过用来给我滋养。 Jason 陈柏宇一人傍晚艺术馆。 头先咧，阿欧讲开喺外国有个人咧，就用 AI 帮佢搵咗400万啦。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叫做翻工嘅时候，大家都会喺度谂啊，大家要逼车又剩啊，咁啊可能翻到公司咁，大家又会喺度谂啊，有啲时间会 hea 咗咁样。喂，有一个老板咧，其实佢都几好咁啊。我觉得咧可以拎出嚟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个老板咧，佢就话到大家员工翻工嘅时间咧，其实咧系比其他公司咧为少嘅。例如朝九晚五咁讲啦，例如如果朝九晚五嘅话，咁佢咧就要求啲员工咧系翻10点钟。 嗯， 系啦，然后咧去到走嘅时间啦，一般公司假如系收5点嘅话咧。佢就會要求啲員工啊，你哋可以收4点钟。 點解咧？ 換句話嚟講咧，即係其實整體性嚟講，員工嘅 office 嘅時間咧少咗好多。 係咯， 係啦，即係你再計埋嗰啲 lunch time 嗰啲咧，佢又扣下呢樣扣下嗰樣，其實翻公司嘅時間真係少嘅。係啊，咁點解咧？好啦，佢重點咧作為一個老闆啦，咁佢就話到啦，其實我翻到公司咧，通常都就係見到啲同事啱翻到公司都係拎住份早餐喺度食啊咁樣。咁其實就都未開工嘅。咁啲同事咧，佢留意咗一段時間，真正開工嘅時候咧，就可能係10点钟。咁於是乎咧， 其實好多 office 係啦，冇錯。咁佢就直頭喺度話咧，哦，咁你哋不如食埋早餐，仲可以避開嗰個咁繁忙嘅時間，跟住先翻工啦。好啦。咁就走咯，大家都明白个套路啦。走嘅时候咧，我当你五点收工啦。其实你4点已经唔听电话， 冇心机啦， 谂紧啊，谂紧一阵间 happy hour 去边啊，睇咩戏啊，其实已经冇心机翻工。 其实呢个都系香港嘅文化嚟嘅，其他地方咧，即系做嘢啊，佢哋真系做到临尾嗰一刻噶。 唔系呢个同地区冇关啊，即系同个人啊，或者同嗰个办公室嗰个文化有关， 气氛 有 关，气氛好。 不过最勤力都系咩？三字头嗰啲电话，礼拜六9点钟都打电话 俾你嗰啲咁样。 而家多咗都系手提电话啲嘛。 最勤力噶，嗰个工种系全香港最勤力啊！三字头电话一定系最勤力，系啊。 咁呢个你有啲咩启示先？你听完之后 呢、這个启示咧就系咩咧？其实呢个老板咧，佢就洞悉咗一样嘢，就系大家翻工嘅时间，佢系要求嗰、那个质量， 就唔系个数量， 唔系好介意咧啲员工可能翻工嘅时数少，佢反而咧就个焦点咧就放咗喺到底同事翻工佢嗰个工作嗰个投入度有几多？因为佢都话睇咗好多咧外国嗰啲研究，佢话翻工多时数咧。唔代表做到嘢嘅，咁呢个大家都知啦。但系好多老板咧就过唔到呢关嘅。我俾你你可能即系做嘢嘅时间得3个钟，咁我唔通俾批你一日，然后你又分三个钟，有个价钱又唔同嘅。 成日都话啦，嗰份人工有一半系请你翻嚟坐噶嘛。 其实系噶，但系好多老板过唔到呢关嘅，佢哋就会觉得咧，我就算请你翻嚟坐都好啦，你都要坐喺度。你最做到嘢嗰3个钟咧，我要包括埋你嗰3个钟。 正话阿小白讲到，如果我每日譬如朝9晚5，咁我即系。10到4啦，个打工仔个角度咧就会觉得，喂，真系着数咗，明明朝9晚5，但系我而家做少2个钟，着数咗啊嘛，呢个就系打工仔嘅谂法，于是乎咧就觉得我着数咗，所以咧我嗰剩翻嗰6个钟头咧，我开行退保同你做，好正常啊， 系啊， 所以作为个老板嘅启示就系、是，以后请人，我呢份工咧系朝8晚6嘅，不过我都系放翻早你1个钟，要你前1个钟，你9点钟翻嚟。 先喺个游戏规则嗰度咧， 改咗佢先， 写阔啲， 咁一取巧呀、啊，老板。 唔系，而家你份头 头先佢嗰啲系着数喎，依家你嗰啲系取巧嚟噶。 一嚟咧就朝早8点翻工，晏昼6点放工。不过你食埋早餐先翻嚟啦，你9点出现都得嘅。夜晚啊，我知道你想去玩噶啦，5点钟走啦，唔使6点嘅。嗱，咁咪个打工嗰个就会觉得。系、哦，我赚咗、哦，于是乎朝9晚5就已经开行退步咯，系咪？ 即系原先咧，本公司嘅规矩咧就系俾1个小时你去食 lunch 嘅， 而家俾2个小时 你都冇所谓、 啊， 不过头啖尾咧就要耐啲咁样。啊，不过有啲打工仔有期待系咁嘅，即系觉得咧晏昼嘅 lunch 系好宝贵啦。咁同埋咧，佢哋宁愿 lunch 耐啲咧。翻工翻耐啲喎，因为 lunch 有好多嘢佢哋可以处理啊，有好多打工仔咧。 好中意晏昼嘅时候去金融机构嗰度，即系入下钱啦， 去银行排队啦， 打保啊，即系有好多呢啲， 好多人噶， 系啊，你譬如喺荔枝角嗰啲翻工，有啲打工少女咧，买下衫啊，饮杯咖啡，好似放紧假咁样嘅，真系嘅， 系啊， 有趣啊， 所以我成日唔明咧，啲银行咧系朝九晚五咧就好奇怪嘅， 系， 我系打工仔，我朝九晚五，你又朝九晚五，我点样去银行？ 系啊。 系啊，所以銀行係多啲假咯， 所以應該係 銀行假， 銀 行假啊嘛， 所以銀行應該係五點後先開工， 係啊， 放工之後先做嘢， 唔知係咪咁啊嚇？ 交俾 AI 啊， 係啊，今日都天氣麻麻地，都係多雲少少嘅，有一兩陣驟雨，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87%啊。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8:13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小白， 系同我哋一起跟进下上个礼拜咧，欧美就公布咗 PMI 即系制造业嘅数据啦，咁啊见到有改善，现时最新嘅欧美经济情况又系点咧？交俾你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啦，上个星期五呢，我哋知道呢欧美呢都公布咗个综合嘅采购经理指数，咁呢个呢就包括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嘅两个数字喺里面㗎。咁我哋见到美国嘅四月份嘅数字呢就进一步呢就攀升上53.5嘅指数点㗎。咁成为咗呢係连续三个月都高过50点嘅胜衰分界线。咁睇返三月份呢，我哋记得当其时呢就係52.3嘅。好啦，欧洲又点样呢？欧洲当地四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呢亦都系攀升上呢是去到54.4的指数点的。咁如果单是看这些数字呢，欧美的经济呢的而且确是见到改善的。咁但是呢欧美呢各自呢有不同的，在经济领域上呢都有各自的问题存在的。例如好像美国而家面对的就是就业市场的正在放缓，零售销售的下跌呢，同埋制造业的产量下降等等的。相反来讲，欧洲面对的就是高企 6.9% 的严峻的高通胀率呢，是高企不下，难于解决。咁而最大问题嘅就係而家我哋见到欧美都仲未真正完成完全完成佢嘅加息嘅周期。咁如果佢哋进一步加息嘅，又会唔会对个经济带嚟进一步嘅即係个损害呢？咁呢个就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啦。 嗯，咁另外有啲嘢想问问啊，培哥，即係成日见到一啲呢即係国与国之间嘅一啲到访呢，咁一定会有啲嘢讲㗎嘛，到访完之后呢。咁后面呢就有好多大家去推敲嘅。譬如上个礼拜呢就睇到俄罗斯外长就到访了委内瑞拉，他们见记者的时候当然说加强合作，但是同时又说想绕过 SWIFT 的系统，如果这样真的成事的话，怎样影响到全球金融的市场呢？ 嗱，冇錯啦。近期咧，其實我哋都聽到好多咧，就好國家咧都話要去美元化嘅。咁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去美元化咧，又增添咗呢多一個國家，就係委內瑞拉啦。嗱，上個星期咧，俄羅斯外長咧拉夫羅夫咧就訪問咗委內瑞拉，就同佢哋嘅外長咧就會面嘅。咁啊，雙方咧就同意咧就話要加強喺貿易啦、能源啦、金融上嘅合作嘅。咁同埋咧減少咧對美元嘅依賴。咁而兩國咧更加承諾咧就 會係合作啦，推出一個可以繞個 SWIFT 嘅國際結算系統嘅金融交易嘅體系，咁啊去避免咧係依賴美元嘅支付帶嚟嘅風險嘅。咁啊有一點係必須要理解嘅，委內瑞拉咧係石油個儲備量咧係全球數一數二多嘅。咁啊當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沙特阿拉伯等等呢啲嘅全球主要嘅產油國都走得越嚟越近嘅時候咧，可以想象咧輕則可能咧係會令到佢哋可以操縱到石油啦，重則嚟講嘅話咧可能會顛覆咧嗰個石油美元嘅地位噶。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即係嗰個變化咧唔能夠忽視噶。 嗯，咁另外都想问阿温卓培啦，咁其实今个星期咧亦都有瑞典同埋日本央行嘅议息噶，咁其实两间央行议息嘅重点会喺边咧？咁你知嚟紧有五一黄金周啦，可能大家都会去旅行嘅时候，唔知会唔会影响到个 yen 咧？嗬， 嗱。喺個今個星期咧，兩個央行嘅議息會重點我會放喺星期五嘅日本央行議息會身上，因為咧日本央行咧就相信佢都會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嘅，因為咧佢個新行長啊直田和南咧就啱啱係上任啦，咁所以我就唔覺得佢會改變啲咩嘅貨幣政策。咁但係咧喺佢嘅公布，因為佢星期五當日咧亦都會公布呢個季度經濟預測報告嘅。咁喺過去咧，直田和南咧就講。一件事，咁佢就话咧，暂时佢会维持咧系超宽松嘅货币政策，但系如果嗰个通胀系长期系能够高过佢哋央行制定嘅2%嘅通胀目标咧，就唔排除咧可能咧就会将个货币政策咧就转回正常化啦，即系个情况啦，咁样样。嗱。我哋再睇翻上個星期，日本啱啱就公布咗三月份嗰、那個核心嘅年通脹率，佢哋核心年通脹率就係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年通脹率啦，就喺 3.8% 嘅，咁啊比二月份嘅 3.5 咧進一步攀升，不得止，仲係連續十個月咧係上升，咁同埋咧亦都係連續12個月咧係超過日本央行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水平，咁樣係足夠正如好似直田和南所講係足夠係反映到日本的通脹已經是高過日本央行所制定的 2% 通脹未呢，這樣我覺得就足夠了，12個月都高過了，所以呢在今個星期呢我們要看一下日本嘅公布出嚟嘅季度經濟預測報告，佢會點樣睇法呢一個數字？咁如果日本喺個報告度暗示可能即係日後會個通脹有機會達標啦，咁樣樣，咁即係暗示住咧，佢日後咧有機會咧就收緊佢個貨幣政策。如果呢樣嘢一俾人感覺到俾市場係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咧，就提防咧第一就可能會令到日元匯價有機會走強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因為過去咧好多嘅投資者咧都系借个平嘅日元咧，日元息低啊嘛，咁去四处炒卖嘅。咁如果日元有机会走强嘅，咁亦都可能会令到咧，佢哋会将啲资金提早咧就攞翻去日本还钱啦。咁到期时咧，可能会令到整体个环球嘅金融市场咧系会气氛会转差嘅。咁所以咧，今个星期五日本央行嘅议息会咧，实在值得留意噶。咁当然啦，仲有瑞典嘅央行会喺今个星期三啦。瑞典有咩值得留意咧？就而家市场估佢咧，好大机会会加息50个基点嘅，咁瑞典如果佢今个星期真系加息50个基点，瑞典又系喺欧洲嘅主要国家啦，咁如果瑞典都咁做嘅，咁可能会令到市场会觉得咧喺下个星期四欧央行嘅议息会咧，亦都有机会咧系会同样加息50个基点嘅，咁所以就呢系列嘅因素，咁大家要多啲关注啦。 嗯，咁投资者又可以多啲关心一下啦。咁啊早上咧，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吓，咁啊下个礼拜咧又适逢啦五一黄金周咯， 系 喺劳动。系啊，咁我哋要再隔个礼拜咧，先再同温生咧讲讲啊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多谢你。 唔该晒， 唔该 晒， 培哥。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喺港铁站，9个喺新界嘅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睇下啦。 嗯， 啱啱咧，我哋有讲到咧，就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好支持各位嘅考生嘅。咁我哋其实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有一个 DSE 打气加油站嘅留言专区。咁因为咧，嚟紧星期三咧，就系佢哋考呢一个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嘅，以及系综合能力嘅考核啊。咁佢哋就会10点开考嘅。咁我哋9点至10点咧，就有一个咧，去同佢哋打气嘅加油站。咁大家如果咧都好想留言支持下佢哋嘅话咧，就身边可能有朋友或者仔仔女。 女女啊，佢今年考试，咁佢哋想为佢哋打气咧，就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page 入边，去呢一个 post 入边咧去留言嘅，咁我哋咧就会随机抽取出嚟去读出大家嘅留言嘅、 嗯。不过每一年咧做呢一个嘅时候都有大量嘅留言啊，咁啊时间都系得一个钟，咁、可能未必会读得出晒，咁但系都希望如果你哋真系想祝福一下。或者送一个鼓励俾应届嘅 DSE 考生嘅、都不妨留个言先。 系咁啊，继续俾心机啦。我就再望远啲嘅，希望个个都入到大学嘅。咁啊，可以劲过啦，咁样啊，即系本学校嘅想法系咁。喂，嗱，不过咧，即系讲开呢啲读书嘢咧，不妨讲下呢一个。今次因为读书好多新嘅学科噶，包括咧有一个咧，叫碳中和啊与气候变化学术领域嘅啲学科啦。咁就香港嘅科技大学啦，咁啊广州嘅分校咧就设有啦，同埋呢个香港科技大学咧就宣布啦，经过呢个学校啊教务委员会咧就正式批准成立咗呢个碳中和与气候变化嘅学域啊吓，咁有呢一类咁嘅学科。如果大家旧时咧即系想推动环保啊，或者想喺呢啲 ESG 嘅概念嗰度咧，即系多做一啲啦 ，E 即系 environment 啦，咁啊S 即系 sustainable 啦 ，G 即系 government 啦，即系呢三大领域嗰度咧多做一啲工作啊，或者想地球先生唔好病嘅话咧，咁可能咧即系呢个碳中和嘅学科咧，你真可以先学下，再贡献翻成个社会同埋地球啊！ 咁我先行告退啦。 点解？ 因为我以前冇得读啊呢啲科目。 系啊， 我而家去报名， 系啦、 啊，读翻几年先。 系啦、啊，见你个样咁关注气候变化， 系啊， 喺环保嘅力量嗰度，你即系出一分力，真系要 系 啊！咁啊，大家真系俾心机啊！同埋咧，我都觉得系咁嘅，大家好努力咁去应付 DSE 啦。咁其实最后咧，最终个结果 系拣科目啊。 就是 Jupas 嗰度揀科目啦，咁睇下有咩心水嘅科目啦。就算喺 Jupas 之內或者其他海外升學又好，翻去內地升學又好，都係個世界好多唔同嘅嘢俾你揀嘅。咁但係目前為止，專心考好個試先。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讲下阅读啦，琴日咧就系呢个全民阅读日开始咗，因为咧阿杨润雄局长咧，即系文体类嘅杨润雄局长咧，都讲啊，明年4月23日咧就定为咧呢个全民阅读日啦。咁啊，香港咧嘅出版总会咧就主办咗出版 3.0 啊。香港智能电子书库嘅计划，咁喺佢嘅网站咧，琴日咧你可以免费登记之后咧，就免费使用一啲咧电子书啦，一蚊都唔需要俾。一蚊都唔需要， 即自己有个 device， 即系有个装置，跟住就去翻佢嗰啲嘅系统嗰度，就可以攞到啲电子书啦。 系正所谓老师成日问你有冇听书噶、有冇听书？我系几中意上 YouTube 咧。听人哋讲一本书，你哋中唔中意啊？即系依家今时今日咪好多 YouTuber 咧，系做一个书本嘅解读嘅，懒系抽咗啲骨髓出嚟咧，话俾你听啊！呢本书咧系讲啲乜嘢嘅？有咩值得学习嘅？入边嘅理论系点嘅？我依家咧，你睇到譬如书局嗰啲畅销书咧，咪好中意将啲科学理论做咗个大命题嘅。譬如我印象之中近排最 hit 就系呢、這个。麦菲定律啦，即或者亦做梅菲定律啦。梅菲定律咧就系该发生咧就会发生，唔发生就唔发生啦。你有听过啦？好啦，咁点解可以写到咁厚嘅一本书咧？咁究竟系点样去演出出嚟咧？咁我就上咗 YouTube 嗰度睇啲 YouTuber 讲啦，我发现佢系讲得又几动听嘅、搞到我都忍唔住买咗本书翻去咪下咁样睇下。 不过呢个系其中一种阅读嘅方法啦。我睇咗其他人嘅简介，我先去睇啦。即系等于有啲人咧，好中意睇佢个书嘅第一页同埋最后嗰页噶嘛。睇咗先，睇下佢有啲咩讲。 即系前言嗰啲位抡咗先。 系抡咗先。如果喂抡得唔好嘅，或者通常揾啲人去写序咁样噶嘛。如果有啲人写得唔好，我未必会睇呢本书，即有啲人会习惯咁样噶嘛。我自己调转啦，我自己系中意睇晒本书，然之后或者一套戏都睇晒先，先至去睇翻嗰啲 补完 翻嘅。点解咧？因为成日话，如果喂我睇嗰本书，可能同佢睇嗰本书，可能个角度有啲唔同嘅、特别系睇剧本啊、可能大家睇嘅角度真系唔同嘅。如果我睇咗佢嘅书，我就未睇过剧本或者嗰个戏，咁我好容易俾佢影响咗啊。咁我自己睇一次先，跟住咧。可能我啲嘢未必谂得通，我就要睇嗰啲嘢补完翻， 我自己的不足，咁即係兩種都得嘅、 嗯。 最緊要係咩呢？你都要攞起本書嚟睇， 係有啲咧係講歷史嘅書咧、嗯，其實某上某程度上有啲叫做網上面嘅朋友，其實佢哋都介紹得都幾得意嘅。嗱、嗯，歷史咧就同鐘哥講嗰個角度有少少不一樣，因為我哋大家都已經知道大概個歷史係點嘅。不過有啲書咧，佢可能有一個特別嘅 angle 佢哋出發嘅、嗯，然後如果網上面啲人咧，即係好似講馬咁啊，講到好得意嘅，佢可以令到你會覺得原來歷史係可以好有趣嘅，咁、 嗯、 而追翻嗰一本書嘅。啊，呢個咧我又覺得幾特別嘅方法去介紹書。 情況其實有啲同我哋做電台一樣㗎、嗯，譬如小白有陣時同阿佳哥咪講股嘅，即、 嗯、 係。就是探古尋源咁样啦，讲一啲历史香港历史嘢或者风俗嘢啦，咁啊，佢讲、完之后，好似我睇咗本书咁，系、嘛？旧时啲客家人点解会喺边个边个地方啊？系啊，龙舟节啊，点解有啲地方啊爬龙舟，有啲地方唔爬龙舟啊？ 天后诞啊，边个同边个原来又唔同啊？咁啊，以前嗰啲典故咧、嗯，其实即系佢根本上咧就好似帮大家揭紧本书咁，呢、這个都相当有趣呢个。 系咁啊，嗱呢个咧香港电子书库咧都有五大类嘅中文电子书，唔知 Vicky 啱啱睇啦？嗱、第一类就系文学小说啦，即系而家都文青当道系咪先？第二咧。都關事嘅心靈勵志，嗱、呢、這個長期都係啦，喺香港人係好缺乏噶嘛，成日話唉錢香港揾到好多，心靈咧唉個個都好缺欠嘅咁樣，好啦，第三咧近呢三年咧最 hit 噶啦，醫療保健書、養生書啦、簡直係啊呢、這個兵器譜上邊嘅排名嘅第一位啊，邊個唔想身體好啊？正所謂 好跟住先開始到咧商管同埋財經咁啊，頭先小白提及嘅歷史傳記咧都有喺當中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上網嗰度去睇嗱，首先。頭先我咪一路 focus 喺聽嗰個部件嘅、 嗯， 其實睇係主要嘅、嗯。不過佢今次咧好多已經可以轉換到咧有粵語啦、普通話啦、有英語嘅一啲有聲書，咁、啊幫助一啲可能你打工翻工嘅時候咧，塞住隻耳你去聽一下啦。 係啊 係啊。與此同時就係幫一啲視障嘅人士。係 啦。 係啦係啦，就可以跨。维度咁样啊，佢都可以认识到书本嘅知识，而未必系透过眼睛咁样，即系类似系一个咁嘅情况。咁、你大家上网揾翻呢个网站，你就会一清二楚噶啦。 系啊，如果喺屋企咧，譬如你自己忙紧做家务嘅家庭主妇、其实你开住呢啲有声嘅书咧，佢、一路读俾你听，跟住、你一路做紧自己嘢，其实你都不断咁吸收紧知识嘅、听到一啲位人好奇怪嘅，听到一啲特别嘅 key point 咧，一啲重点咧，你会突然间只耳仔竖起嘅，可能会令到你摆低手上面嘅工作。工作就專心啲聽、你聽都唔夠嘅啊！有想重温嘅，你可以睇翻，幾好幾好幾好 幾好啊！最緊要係咩啊？唔使錢，係免費，免費係好嘅。成日都話咧，知識係應該免費嘅，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吸取更加多啦。 人類要進步， 呢個同埋最緊要係你要養成一個習慣先。即係如果你習慣咗唔睇書咧，你就真係唔會睇書。但係你好容易嘅喎，你習慣翻睇書。你只要有一日唔睇，你梗係覺得個心囉囉亂。因為都係嗰句啦，你睇啲有養分嘅書，我成日話你唔好睇啲八卦雜誌啊，嗰啲風月版，你以為睇咗 唔睇唔舒服嘅，跟住 睇咗書嗰啲。 中國中國冇風月版嘅而家 冇風月版，風月版都捱唔住啦。 挨唔住好耐，算啦，唔紧要啦。我哋头先嗰啲咁正经，你又何必同我又风花又雪月咧 ？Vicky 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啦，不如嘛？ 好啊，好啊。今日咧大致咧系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所以咧记得要小心啲啦。而早上部分嘅时间咧，天色都系比较明朗，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6度，而家嘅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89%，而空气健康指数咧系3至4，属于低至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往北京、广州和深圳进行为期4日访问。邓炳强在机场表示，由于疫情关系，上任保安局长接近2年。今次是第一次有機會率領6名紀律部隊首長到內地拜訪，他說會就國家安全、跨境罪行、緊急救援、人才和貨物往來作出報告和討論。

澳邨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观塘另外一段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門公路而家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屯門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呢都係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碧沙路。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啦，近住银影路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㗎。咁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启田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呢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啦，同埋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啦。咁再讲多次啦，就係较早前啦启田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啦，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頭の中で夜は息をする。 四月初喺日本播放全新嘅动画《放学后失眠的你》，诚邀咗 Igor 帮忙创作主题曲。他自己说今次以失眠为主题，于是乎将自己眼光光等天光半夜多愁善感的情绪变成音乐和乐迷分享。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Ico 何时能相遇。星期推介作品找来 Ico 何时能相遇。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大师对谈以中外经典句子为主题，融入个人成长和职场文化，将经典融入日常。 德国诗人歌德话，我们体贴老人就像对待孩子一样，我们对待年纪大的父母可以好像对待小朋友一样，经常令到他们开心，道理就在这里了。但是应该怎样实践呢？ 大师对谈，司徒永富及运福隆校长主持，逢星期一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讲真话，你哋开咗冷气未？屋企 开咗，呢啲使乜讲假话？ 系咯， 有啲人如果唔系，我使乜用消费券交电费？ 因为开咗冷氣， 因为我住村屋咧，即系太多蚊啦，夜晚嘅时候，即系冇办法。咁我梗系我又冇装蚊网啦，因为装蚊网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同山窗冇乜分别，空气都系唔流通嘅，系啦。咁所以直头山窗，咁我就算唔瞓啫。 我啲細路要瞓噶嘛。 問題就喺呢度啦。你哋覺得即係如果開咗冷氣，除咗可以俾到你哋涼快嘅感覺，小朋友瞓得舒服之外，仲有啲咩應運而生嘅問題出現？ 有電費， 好就係個電費問題啦。 皮膚乾啲 啦，皮膚乾啲啦。咁仲有冇聽過其他關於你開咗冷氣會有衍生出嚟嘅一啲問題存在咧？嗱，譬如話有冇聽過涼得冷氣多，你會變肥仔 咦冇喎， 你會肥咗喎， 因為冇出咁多汗。 嗱，咁咧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叫做啊，即係唔知係咪真實嘅一啲傳言啦。佢話如果特別係上班一族，咁我哋喺辦公室翻工，一定有冷氣噶啦，而家多數啦嚇。咁話如果你喺辦公室吹八個鐘頭嘅冷氣，正路啊，你翻工朝九晚五正話講八個鐘啊。咁佢話如果喺十日之內平均有機會肥2.5公斤。 嗯， 咁呢条数点样得翻嚟？呢个话当然系即系都市传言咁样咧。咁但系啲人就开始问啦，系咪凉得冷气多真系会肥呢？ 我觉得应该唔系，我觉得唔系，因为有好多原因嘅。例如我喺 office 入边，佢本身个 office 咧，因为开个冷气啫，佢唔开冷气，佢都喺 office 坐咁耐嘅。其实个问题在于系佢吸收几多，即系佢有冇一路坐喺度食嘢啦，食零食啊，或者佢完全系本身个人系冇运动啊。而令到佢多咗嗰2.5公斤啫喎。 咁當然你話其他，你放咗工之後有冇行，有冇做運動嗰啲，我哋唔計住，我哋純粹計喺個辦公室裏邊有涼冷氣同冇涼冷氣嘅分別啫。佢話原來真係有機會咧，你係因為咁樣而肥咗，而背後個原因未必係因為同個冷氣有關，係同你嘅新陳代謝有關。咁佢就話啦，因為如果你開咗冷氣，其實你個温度啊，温度同新陳代謝都有一個即係掛鈎噶嘛。你冻嘅时候，你新陈代谢系慢啲嘅。你热嘅时候，你当然个人行啲，咁你咪会快啲咯。咁就因为你如果你不断坐喺度，你系坐喺度，我唔计你之前之后你做运动啦，斋坐喺度，而个气温系偏向于低嘅话咧，咁即系会直接影响咗，令到你嘅新陈代谢减慢。咁即系你身体里边积聚嘅脂肪咧就会变多。咁所以变相，如果你系话我坐喺户外，即系当然唔好啦。你坐喺户外几个钟头。咁你個人會自然根據個天然氣温而排汗，但你喺辦公室，你唔會坐八個鐘之後自己流汗噶嘛？咁如果係咁，你應該睇醫生啦。 哦，咁啊應該 office 咧就開翻25至28度。 問題又喺呢度啦，你開25至28度，我咪即係不如冇開冷氣。 香港嗰啲 office 咧全玻璃咧，你夏天咧一曬入嚟咧，其實係成30几40度啊，仲熱過出邊噶，好難搞啊，我哋嘅玻璃幕牆好啊，好在透光度高。 呢個咧， 因為透光度高嘅減，再熱啲。 呢個真係要講嗱，香港當然啦，大家都知道我哋嗰個冷氣嘅調節咧，其實係偏凍嘅。 係噶， 呢個係氣事實嚟嘅。你睇翻世界其他地方咧，佢哋如果真係熱嘅話咧，真係會用空氣調節，會均勝啲。因為大家咧係令到嗰個温度嗱，其實冷氣咧除咗係調節個温度，最重要咧。是调节个湿度，因为湿度咧系令到人哋舒唔舒服嘅一个好关键。我假如咁讲啦，如果喺28度嘅环境入边，但系本身个天气咧尚算干燥嘅，其实你可能咧感觉上咧唔系好热嘅啫。但如果你可能24度，但系又湿湿立立咁样咧，其实你都会好辛苦。所以咧，你话嗰个我哋叫冷气啫，但其实佢本身系一个空气调节系统咧。我觉得个调节个湿度咧都系一个致性关键。 呢个又系另一个难题，我哋解决唔到啊！成日都话如果你喺办公室开冷气24.5度啊嘛，但24.5度你会觉得热噶嘛？咁所以通常咧又调低咗啲嘅。 系啊， 咁调低咗。咁即係你量緊冷氣啦， 調越低嘅通常19度嘅咋。 另一個咧，點解好多公司都係話個冷氣情願較低啲，你著多件衫，都唔會較得高嘅。 醒啲啊，個人。 唔關事。 啲機器、 器材嘅問題， 哦啊、 因為成日話而家話我哋做廣播或者做電視，咁話屋呢度啲器材必定要低温啊 做電視更加啦， 更加啦。 廠真係凍到傻。 係㗎，因為佢要保護啲器材啊嘛。咁但係而家唔係話做呢個行頭。辦公室都有好多電腦噶嘛，電腦都係唔可以熱嘅，咁所以話唔得，為咗公司嘅資產，我哋開動啲啊，咁所以你跟住嚟嘅問題就係大家肥咗咯，我哋新陳代謝慢咗，咁啊當然咧訪問咗啲醫師話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救啊，咁冇辦法嘅喎，佢一定要開到咁凍，我睇完之後咧，咁佢就話啦，冷氣。如果你計條數咧，就係如果你平均喺冷氣房一個鐘頭，你最低限度要有10分鐘熄咗部冷氣佢，然之後去到户外嘅地方 吸翻啖氣， 哇，又 流翻啲汗， 冷氣。 問題又嚟啦，就話小白講咗啦，又熄又開，嘥電， 又嘥電，又容易壞， 又容易壞，又唔得。咁但係唔好話講到話又開又熄啊，淨係叫你一個鐘頭之內。你可唔可以一個鐘？哦，我出去行個圈先， 嗯， 已經係一個難題啦。你點可以同個老闆講啊？老闆啊，為咗我自己嘅身體健康，我唔想太肥，我出去行個圈先。 十分鐘喎、 啊，十分鐘係講唔通啊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另一個衍生嘅難題。咁、 嗯、 但係當然咧，你話嗰個直接關係就係你新陳代謝相對慢咗嘅。係 嘅， 係 嘅。 咁所以如果要靠你，就可能要靠翻工以外嘅時間， 嗯， 做翻多啲運動咯。 嗯、 好啦，咁另一樣嘢有冇聽過？如果吹冷氣有機會中暑啊？ 嚇，冇啊！ 咁你因為熱 頭痛嘅聽過啫喎， 係 啦， 又 濕又 熱，陣間會講頭痛嘅、 嗯。 你因為熱，所以你開冷氣啊。咁但係你吹冷氣會唔會吹到你中暑啊？ 應該唔會啊。 係咯，應該唔會喎、 啊。吹到打冷震啊，聽過， 真係難搞啲啊！ 咁佢話未必一定叫做中暑，但係有可能咧就係有出現中暑嘅現象啊。 嗯， 即係譬如話你中暑有啲咩現象？ 頭暈啊， 頭暈啦、 啊，缺水啊， 突然間冇力啦、 啊。嗯。 食欲不振啦，同埋一个胸口翳闷啦，呢啲系中暑嘅症状嚟噶嘛？咁佢就话啦，如果你喺本来你已经喺一个好热嘅地方， 嗯、 譬如你夏天就嚟，夏天就嚟嚟、嗯，夏天应该嚟咗啦。咁、 嗯、 你有阵时会去到30度以上噶嘛，好热，突然之间去一间冷气房，可能系20度左右嘅、 嗯， 你就真系要小心啲啦。过 冷河咁款喎， 系啊，咁佢话你未必一定会系中暑，但系。都会相同地出现中暑的症状的、 嗯、 因为你身体的毛细孔突然之间 缩细、 嗯、 就会丧失了你原本是开着的嘛开尽它因为要排汗嘛突然之间吹动的话呢你就会令到毛细孔突然间缩细而丧失了毛细孔应该有的排热功能、 嗯、 那你所有的就焗在个身体里面、嗯、于是乎呢有可能是中暑啦、 嗯、 亦有可能就算不是中暑佢相應嘅症狀都會出現， 都會有啲唔舒服咁樣。 哦，就好似好有道理咁喎，佢咁樣講完 啦。 我多數啲人就係話，你就算熱完啊，你即刻入冷氣房都要甩翻件褸。係 噶， 係啊，唔好攝親。 又好似啲細路仔咁咧，發燒咁啦，人發燒咧，你通常都係用暖毛巾。去到幫佢抹身，喺度排汗。 你會用凍毛巾， 你唔會用凍毛巾，因為你發燒發燒用凍毛巾喎。但係你用暖毛巾，即係等嗰啲毛孔繼續可以散熱，或者就俾佢沖暖水啦。 係啊，咁、所以呢個好多人都會即係以為，喂，我夏天熱啦啦，突然之間走入去個商場裏邊涼一涼冷氣先啦。呢、個真係要小心。 我有聽過做完運動唔好即刻沖凍水涼，可能個道理都係差唔多。 係嘅，突然之間啲毛孔收曬咧，你會突然之間啲血又行唔到，堅韌啦咁樣，可能會咁樣啊。好啦，咁正话讲到小白讲会唔会头痛啊？咁呢个传言咧就同吹冷气有少少关系。咁佢就话啦，如果你洗完头， 嗯， 唔吹干个头， 嗯， 你就凉冷气。 你哋平时洗完头会唔会吹干个头嘅习惯？ 会。 我冇噶， 我会头痛 啊，有去湿嘅嘅啊。 唔系，我有个毛巾包住嘅，佢会包到咁上下，可能几个字我先会开始吹头咯。 哦，即系唔会即刻吹，但系都 对头发好啲系嘛？ 唔系啊，系休息一下，俾自己冲完凉，好攰啦。同埋女孩子吹头咧嘅时间要比较耐。 啱嘅，啱嘅，啱嘅。 正话小白讲到嗰个会唔会头痛？咁佢就呢度就话啦，佢话如果你洗完头，特别系当你个头湿嘅时候，你唔去整干佢，就将佢暴露喺冷气里边咧，就好容易会有头痛。佢话呢个唔系一个必然嘅现象，但系有可能出现。佢话个原因同系咪冷气冇直接关系，只系因为你个头湿啫。咁佢就话啦，其实话唔系净系个头嘅， 即系湿滞喎， 真系湿滞，唔系净系个头，系个身都系。佢话应该我哋平时都要保持我哋身体任何一个部分干爽，就算你冲完凉。都应该抹干个身，都唔好湿滴滴行出嚟。有啲人抹唔干个身，特别系背脊，你可能抹唔到啊嘛。即系我哋呢啲肌肉发达咧，抹唔到背脊嗰啲人咧， 背肌太劲， 背肌太劲咧， 嗰啲三头肌太劲。 你左手右手可唔可以背脊嗰度握手嗰啲啊？ 我唔得噶， 我唔得啊。 即系题外话，之前有一个啲嗰啲网上嗰啲测量器咧，就 系 话将一张10蚊纸。貼喺個背脊度，喺外國㗎， 睇你攞唔攞到嗰啲， 睇你攞唔攞到啊嘛，有好多大隻佬係攞唔到嘅咁樣， 嗰啲專房嗰啲大隻佬啊嘛。 好啦，咁啊講翻呢度，咁佢就話啦，咁你身體任何一個部分都應該係乾嘅，特別係譬如有啲你容易受涼嘅地方，即係老人家話條頸啦， 膝頭哥， 膝頭哥啦，背脊啦，你沖完涼可能會即係。 會唔記得抹乾嗰啲地方，佢話一定要記住，因為嗰啲地方如果濕嘅，你又咁啱涼冷氣，好容易就會即係從中醫嘅角度咩啊，傷寒啊，就會令到你好容易會感親，或者令到你個人會唔舒服啦。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個頭，全身都係。你冲完凉都应该抹得佢干爽，你先至好去一啲有冷气嘅地方。 咦，咁如果吹头嘅话咧，唔好净系吹个头， 系 啊，吹埋个身。其实如果咁样嘅话， 系噶，要抹到全身干爽先至好接触冷气，咁你个人就健康啲啦。 好，咁啊，希望大家听完阿钟大师咁样讲咧， 系啦， 大家咧知道啦。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棉花糖呢？船仔我又几中意，不过大家又知唔知棉花糖系喺边度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棉花糖是源自于古埃及，大约由2000年前开始，古埃及人就将本身是用来治疗喉咙不适和消化系统疾病的植物药粟葵，而用它的根部榨出汁液，然后就将这种汁液和蜂蜜捞在一起整成喉糖。直至到19世纪初的时候，药粟葵被引入法国，而法国的厨师亦都发现，原来将它的黏液和水混合之后会形成一种很浓的凝胶状，于是就将它的黏液和糖浆、蛋白、香草蓝子搅拌，于是就成为了棉花糖了。咁到咗而家，为咗节省成本同埋容易大量生产，药粟葵嘅黏液已经被明胶所代替，成为咗现代棉花糖嘅主要材料，而且仲加入唔同嘅稳定剂。咁所以谂谂下，其实佢都唔系好健康嘅咋，都系小食为妙啦。 8:50。8分啦、啊嗯、，Vicky， 今日考乜嘢啊 ？DSE 今日考数学啊，佢哋 一加一等于咩？ 一加一等于 二，二加二啊，等于4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被洗脑啦？最紧要啊，今日咧脑筋清醒啊吓，唔系精精神神考个好试，唔需要机关算尽嘅，亦都唔需要数口好嘅，最紧要你部。 计数机 有电， 系冇错，同埋冇坏。 系啊，你个计数机冇电咧，真系超惊。 唔系噶，计数机有太阳能噶。 系咩？ 系啊，有太阳能板。 但系今日冇太阳。 灯光都得嘅。 唔系我咁讲啫，搞下嘅啫，谂住大家轻松下。好啦，睇埋个天气先、嗯。 好啊，好啊，今日咧本港嘅地区预测啊，就系咧。天气啊，就系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而早上部分时间咧，就系天色明朗，而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6度。晚上咧嘅地有部分嘅地区啊，吓就系能见度咧就比较低啊，咁就会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咧，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咁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咧就系3至4噶。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我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先啦。道指咧计翻成个礼拜去计咧，道指、标指、纳指啊，全部都要跌嘅。咁睇下今个礼拜会唔会做得翻好少少啦。至于咧港股嘅新加坡贴士少少嗰边嘅港股期指咧，亦都低水70点。睇嚟咧，今个礼拜依然系麻麻地啊，值得留意啦。下个礼拜咧就已经五一黄金周啦，咁啊北水又停啊，究竟咧？这个礼拜已经会不会反映了就是交投淡静的情况呢？转个头开始呢，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了。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啊，邀请到一位新嘅嘉宾啊，佢就系嚟自阿苏波儿童日语课程筹划导师阿 Ellie 喺度。早晨 ，Ellie，Hello， 罗先生你好。 知道你除咗系会教授一啲日语之外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就桌上嘅游戏，就非常之啱咧，就系小朋友同埋大人去到玩嘅。咁中间亦都有一个嘅好好嘅连结啦，就令到喺个亲子嘅关系上面咧系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呢一类型嘅叫做 board game 桌上游戏，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嗯，可以啊。咁我自己咧覺得咧，家長同小朋友可以拉近關係嘅方法就係一齊玩啊。咁、一齊玩有好多方法噶，其中一個咧就係去用一啲真係摸得到、掂得到嘅桌上遊戲啦。小朋友依家咧好中意對住個 mon 啦。咁其實有時咧觸摸唔到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嘅發展咧，或者係觀感上面發展係會有少少影響 嘅。哦、啊，係、啊。如果你對住個熒幕，就算熒幕上面有好多智力嘅 game 咧，佢都係不斷 touch 嗰個屏幕 嘅 啫。 係平面嘅嘢嚟嘅，同 3D 係完全唔同。 啊，係、啊。咁、如果喺桌上遊戲方面咧？咁有啲乜嘢真係啱一家大細親子玩又可以中間學到嘢嘅呢？ 咁我今次咧會介紹兩款啦，就係、是、由日本嘅開發商佢所開發嘅一啲遊戲。咁一個咧係一個鬥智鬥力、鬥反應嘅遊戲，另一款咧就係、是、可以開發小朋友嘅想像力啦，同埋藝術細胞嘅遊戲嚟 㗎。哦，咁啊呢兩個同我哋逐個講下先。 好，呢一個遊戲咧，佢係一個適合二至五人家庭玩嘅遊戲嚟嘅。係。咁每位玩家咧，佢會獲得九塊印有一啲城市特徵嘅 tiles。咁 tiles 上面咧就可能會有路啊，會有市民。亦都會有啲搞笑嘅元素，譬如係外星人或者係宇宙飛船咁樣嘅。咁玩家咧，佢就要鬥快砌出一個三格乘三格嘅城市，城市要符合一啲道路嘅邏輯啦，同埋相對應嘅一啲條件。咁完成度最高嘅玩家就會獲得最高分數啦。咁最快攞到一定分數嘅玩家咧，就為之勝出啦。 哦，咁我簡單咁樣去到形容一下啦。其實見到佢呢一個嘅桌上遊戲嘅時候咧，我哋拎住九塊嘅牌啦。咁呢九塊嘅牌咧，其實佢就可以我嚟互相堆砌，就變成咗一幅咧就係合邏輯嘅一個城市平面圖啦，咁只要咧，跟住有啲道路要駁翻嘅，咁你唔可以話完完全全就岩岩沉沉咁樣就唔得啦，咁你就要按照翻咧佢呢一個嘅構圖，去到就排列翻，咁都好考到小朋友嗰個速度嘅感覺同埋嗰個緊張性。 係啊係啊，係一個幾刺激嘅遊戲嚟噶。咁同時咧，我覺得對於小朋友嘅解難能力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好好嘅提升啦。因為咧每一塊嘅 tiles 都有底面兩邊嘅，咁有時你面嗰邊咧未必可以砌到一個好好嘅路，但只要你反轉咧，轉一個角度思考咧，你就可以砌到一個好好嘅城市。咁我覺得咧，喺家長同小朋友玩嘅時候咧，佢可以俾多啲協助同埋指示小朋友啦，幫助佢哋去解決一啲好似好困難嘅問題咁樣咯。 咁如果喺呢一方面，就家長就可以延伸到就係去到教導小朋友啦，有耐性啦，小朋友都願意聽啦。如果小朋友本身已經係玩得好叻嘅，咁啊直頭可以同家長咧就嚟一個競技喎。 係啊係啊。 係咁啊，入邊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個競賽嘅時候，大家個競技嘅心咧就會出咗嚟，咁呢個 game 就開始出到佢嗰個韻味啦。 係啊，冇錯，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玩嘅時候咧，都會比較緊張咯。 咁啊，都可以試一試嚇，咁啊，競爭嘅心態咧，小朋友嚟講就一定唔會輸嘅，即係佢一定係好啱佢哋，因為一有比賽咧，佢哋就會著嘅。 係啊， 係啊，唔知點解嘅，因為好開心嘅。咁但係嗰一下咧，我諗家長就要小心，因為好多小朋友咧其實玩得好叻嘅。咁但係成個過程咧都可以有親子嘅元素啦，亦都有一齊競賽嘅元素啦。咁另外一個咧， 咁其實咧就係一個砌樣嘅遊戲嚟嘅。咁每位玩家咧，佢都會有五張印有對白嘅卡牌。咁佢咧就會輪流做 Mr. Face。Mr. Face 嘅任務咧就係利用遊戲嘅一啲五官嘅組件，去砌出一個咧係符合嗰、那個對白嘅卡嘅一個樣出嚟嘅。 哦，咁即係原本咧，我嘅遊戲就係、是、譬如我同 Ellie 玩緊嘅，我預先就會攞到一個嘅牌，入邊就寫形容咗呢一刻我嘅心情。 係發生咗啲咩事嘅，發生咩事而我心情係點樣嘅。例如頭先我抽過一個牌就話啊，我輸咗啦咁樣。咁我就喺一個嘅版面上面就攞一啲嘅表情嘅叫做牌啊，咁就砌翻一個我認為係輸咗嘅模樣出嚟。 係，冇錯。 係啦，咁跟住咧我砌咗出嚟，咁然後跟住咧。 咁你砌完出嚟之後咧，其實其他玩家手上面都有五張牌噶嘛，咁佢就要喺手上嘅五張咧揀一張最符合你而家見到呢個表情嘅牌啦。 係，哦，可能有啲牌寫住慚愧、內疚、唔開心，咁去到就是。去到形容我而家呢一個輸咗，咁要揾下邊一個最似喎。 係啦，冇錯。咁咧，你就每一位嘉賓，每一位玩家咧，佢就會交出自己手牌啦。咁撈亂咧，同真嗰張即係輸咗嘅嗰張牌咧，就撈埋一齊。咁最後大家就要決定啦、哦。啊，究竟真正嘅嗰個樣係代表緊邊一張牌咧？咁然後估啱嘅人就會有分咯。咁最高分嘅玩家就勝出啦。 哦，咦，咁呢個牽涉到好多都係佢又唔係想像力啦。系啦，咁啊，家長同小朋友都可以即係充滿住想像力咁去到玩呢個 game 喎。 係啊，係啊。 嗯。 同埋當中咧，其實都會有好多嘅互動啦，即係譬如大家會傾下啊，你呢個表情唔係咁樣樣嘅嘢咩？啊，可能佢哋又會唔同意咁啊，當中又可以有多啲交流。咁同埋一個小小嘅彩蛋啦，就係、是、遊戲嗰個公司佢都建議我哋玩完之後咧，其實大家可以模仿咗你砌出嚟嘅表情，一齊影翻張合照嘅。咁、其實都會成為一個好好嘅家庭之間嘅一個紀念寫真 啦。哦，好啦，咁啊，其實咧 ，Ellie 都準備埋第三個遊戲。去到 bonus time 就俾我哋咧，去到一起參考一下，睇下啱唔啱玩嘅。跟住第三個遊戲咧，就係好講求即係家長同小朋友嘅合作嘅喎、哦。係 啦，我哋頭先講嘅嗰兩個其實都屬於競技類嘅遊戲啦。跟住要介紹呢個其實就係合作性嘅遊戲嚟嘅。咁、就適合二至到五個人玩啦。呢、這個咧可能係年紀大少少嘅朋友仔咧會比較適合㗎。係。咁佢咧每一個玩家咧都喺遊戲入邊扮演太空人。 係。 咁因為一次嘅宇宙嘅一個意外啦，太空船就擱淺咗啦，然後我哋嘅物資咧都散落咗喺月面唔同嘅地方。咁、每一位太空人咧，佢就要發揮自己嘅所長咧，去幫手合作去收集翻嘅物資，並且一齊翻翻去嗰個太空基地入邊嘅。 咁我喺個過程入邊，我就有好多嘅物資，或者喺個企嘅陣上邊咧，我就已經好似係一個迷失咗嘅太空咁樣啦。 冇錯冇錯，咁你都知道啦，太空咧其實氧氣係一個好珍貴嘅資源啦。每一位太空人咧，佢嘅氧氣都係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喺一路玩呢個 game 嘅時候咧，如果你見到你嘅同伴氧氣唔夠咧，其實你係可以分享你嘅氧氣俾佢。因为我哋最终嘅目的咧就系一齐可以齐齐整整咁样翻去基地，只要有一个玩家嘅氧气不足咧，咁你哋就成天咪一齐输咗噶， 就全军覆没啦。 系啦， 咁但系如果其中一个已经达成咗个目标，咁就又一齐赢定系点噶？ 都唔得噶，一定系大家一齐翻到去基地咧，咁先至叫做成体嘅全体嘅成功咯。 哦，即系齐齐整整咁走 噶，整整一家人咁样可以完成先得。咁所以其实呢、這、一个因为游戏嘅难度系数会比较高，咁所以咧嗰个游戏公司都 suggest 咗另一种。贏法就是如果你發現哎呀我們真的不夠能力收集曬啲物資啦，咁、你就可以轉一轉玩法，只要一家人可以齊整咁翻到基地咧，咁都當你贏咯。 哦，即係唔使話完成某一啲嘅任務，只要一起行咗一圈， 系， 然后大家 一齐冇事咁样翻到去咧，其实都系游戏赢嘅一种嚟、哦。 最后冇事啊，都系。 系啊，冇错。 咁都几好啊！嗱，呢几个游戏咧喺叫做亲子嘅叫做课堂上边啦，大家可以学到一啲竞技啦，有啲系合作啦，有啲系想象力啦，同埋最好就系头先啱啱同 Ellie 讲嘅就系、是、我哋唔需要净系对住个 mon， 系 我哋好实在一啲棋咧系摆喺个台上边。咁我谂亦都反映咗一样嘢就系而家啲人系比较常就算捉象棋，我谂都少咗，或者捉象棋都系用个 mon 去到捉 啊， 个质感都冇咁好啊。咁可以即系大家都坊间揾多啲呢一类型嘅桌上游戏咧，玩下投入下呢个亲子嘅活动啊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Ellie，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DSE 打气加油站。 今个星期三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9点至10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主人有冇发现一到转季嗰阵，猫猫狗狗好似特别会容易屙软便便呢？可能会持续好几日，但系过一排又会正常翻。 咁到底系啲乜嘢原因呢？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气候变化，温差过大，忽冷忽热的天气刺激到肠胃，又或者是食物细菌造成的。例如是他们的食物没有即时食完，然后摊得太耐就会令到细菌滋生，特别是春天，当气温升高的时候，细菌的繁殖能力也都会逐渐上升。若果再加上猫猫狗狗的肠胃是比较虚弱，那就会可能出现免疫力下降，令到肠胃不适了。所以尽量避免他们的食物暴露在室温空气之下超过30分钟。如果在雪柜拿食物出来，最好就是要经过加热。食物的器皿也都要时常清洁，留意一下罅隙有没有滋生细菌。尽量可以的话都令家的环境保持清爽。其实这些生活习惯真的很容易忽略的，所以作为主人的我们都要多加留意。希望大家的狗狗和猫猫都可以避免因为转季而造成的肠胃不适啦。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挚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听过呢首作品，嚟自郑欣宜 Joyce 嘅作品，我所看见的未来。 晨光追踪三十一， 喺星期一嘅港台电视三十一上面咧，咁啊喺晚上七点半钟，唔知道有咩精彩节目咧？问一问阿畅先。喂，阿畅早晨。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七点半钟，我记得咧系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 冇错，心水清啊，小白啦。我哋睇开呢个节目咧，创科梦工场咧，通常介绍嗰啲香港创科人咧，都系上一唔系话上年纪成熟啲嘅啦，比较系成长啲嘅人嘅年长啲嘅朋友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系两位本地九十后嘅女生，咁啊，佢哋都系创科人嚟嘅。佢哋嘅名咧叫做赵海蓉同埋徐碧勤。咁呢位两位九十后嘅女生咧，佢哋本来咧就系一间香港嘅生产海参保健食品嘅生物科技公司嗰度翻工嘅。咁话说两年前佢哋翻下工咧，忽发奇想啊，有冇计咧将嗰啲海参咧能由呢个食嘅方面变成护肤品，将佢从餐台搬上梳妆。 咁犀利？ 系系喎。咁啊，海参咧，大家一般都知道系好有营养噶啦，黑掹掹滑散散 骨胶原啊嘛，啲人成日话。 咁你見到佢都係諗住食嘅啫，你諗到佢都黑掹掹嘅，你點諗到攞嚟做護膚美容嘅咧？咁啊，佢哋咧即係唔係玩玩下嘅？佢哋點解有呢個想法咧？因為佢哋其中有一位啊，喺港大生態系嗰度畢業嘅，佢哋真係有科研底嘅。咁啊，遇上另一位咧，佢就係做開 marketing 嘅。咁佢兩個一拍即合啦，就希望咧 推广呢个海洋科研护肤品啊，即系用务实嘅方法，结合呢个科学嘅角度，就向咧嗰啲顾客讲解正确嘅护肤知识咁话。咁啊，想知道呢两位年后生女咧搞成点嘅话咧，今晚七点半记得留意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啊！ 啊，海参咧，即系都系嗰啲就啫喱状嘅嘢啦，咁啊就望落去摸或者触感都系啦。其实咧，会唔会即系佢哋嘅谂法原本就系嚟自芦荟都可以咁样搭落块面咧？其实海参啊都应该搭落，不如我哋研究一下啦。可能啲 idea 都系咁嚟。 系啊，即系想知道系咪真系搞烂佢就咁爬落去嘅话咧，今晚要留意一下啦。 好，咁另外八点钟的时间一起听下哲学啦， 冇错啊！咁啊，今晚八点钟大师对谈，咁啊，两位大师主持人咧，今集继续同大家讲下孝顺呢个道理啊！吓，咁啊，今集咧就引用咧呢个外国嘅一位大师啊，就系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嘅诗人啊，歌德，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叫做我哋体贴老人，就要对待。就要好似對待孩子一樣啊！咁我哋睇咗咁多集大師對談，都係講孝敬啊，講孝順啦，即係因為佢哋係長輩，所以我哋咧就要孝敬佢哋，要尊敬佢哋。但係阿歌德嘅講法就係話，我哋體貼啲老人家，就要對待佢哋好似小朋友一樣啊！即係一個好似啱啱相反嘅想法。究竟當中蘊含啲乜嘢道理呢？咁啊，想知道嘅朋友今晚八點鐘要睇大師對談啊！ 啊，老人家會唔會即係好似即係長者啦，變咗咧就好似老頑童咁樣？因為年紀越大，有陣時候可能好多嘢都看破咗，反而更加懂得咧去到享受喺自己生命入邊咧懂得玩樂，係咪因為呢一個原因而需要咧就係對待長者好似對待小朋友一樣咧？唔知啊，今日夜晚聽下大師對談啦，十點半鐘嘅時間有咩節目噶？ 有呢個馬拉松遊世界啊，咁啊主持人長跑俠魯爾係一個又跑得又吹得好有趣嘅人嚟啊，咁啊佢帶大家去到走勻全世界，去揾一啲千奇百怪嘅馬拉松賽道。咁啊今集咧佢去到以色列啊，走到入去耶路撒冷嗰度跑呢個馬拉松。咁啊耶路撒冷大家可能都有啲朋友知道啦，佢係穆斯林、猶太教徒同埋天主教徒視為嘅聖城。咁啊，佢哋咧每一年咧，其實原來舉辦咗好多大型馬拉松嘅，咁啊跑手咧多達三萬人以上添嘅，咁所以係啦，咁啊所以主持人一定唔會錯過呢個地方。咁啊今集咧會走到入去呢、這個即係好錯綜複雜嘅城市裏面咧。首先咧，佢起跑之前咧，佢認識幾位唔同背景嘅運動員啦，就了解一下咧喺呢個局勢長期緊張嘅國家裏面居住係一種乜嘢嘅滋味。咁啊之後咧，佢亦都會走到入去呢個以色列嘅沙漠嗰度啊，拜訪咧今年八十幾歲嘅前奧運代表成員兼呢個納粹大屠殺嘅幸存者，咁啊得到呢位前輩分享佢嘅往事啦，同埋指導啊，咁啊魯爾咧就去參加一場沙漠嘅競步賽咁話，咁啊想認識多啲呢啲跑步咁有趣嘅地方同埋文化咧，咁啊今晚十點半要記得留意馬拉松遊世界啊！ 淨係啊，聽一下啲即係前輩講嘢，同埋咧仲有呢一個叫做沙漠跑步競走嘅睇嘅話咧，今日夜晚梗係要黐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唔該曬阿祥，拜拜。 唔該曬。 唔该小白，唔该阿畅啊，咁啊头先都听到啦，哇呢、這个跑步侠啊，魯爾啊吓，唔知今日咧大家朝头早有冇时间可以抽啲时间跑下步啊，轻松啦，咁定还是咧放工嘅时候咧都真系注重身体健康啊，做下啲适量嘅运动都系好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往北京、广州和深圳进行为期四日访问。邓炳强在机场表示，由于疫情关系，上任保安局长接近两年，今次是第一次有机会率领六名纪律部队首长到内地拜访。他说会就国家安全、跨境罪行、紧急救援、人才和货物往来作出报告和讨论，而消防处和飞行服务队分别会和交通运输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惩教处亦会和司法警官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就合作交流和训练进行交流。 他說希望透過今次拜訪進一步加強內地和香港的合作，令到香港更加安全、更加穩定，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至於會否匯報23条的立法進度，他說不便透露討論細節，希望能夠在今年或最遲明年完成立法工作。在北京期間，鄧炳強會拜訪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公安部、交通運輸部、應急管理部、司法部和海關總署。蘇丹政府軍和準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衝突持續，至今造成超過420人死亡、3700多人受傷，多個國家冒險撤僑。美國和英國較早時撤走住當地的外交人員和家屬，德國和法國亦宣布正開始撤離本國和其他國家的僑民。其中法國派出的飛機載住大約100名不同國籍的人士已經離開赫土木，不過一支法國車隊遇襲，據報造成一名法國公民受傷。另外一支由多架汽車組成的聯合國車隊據報正從赫土木前往第二大城市蘇丹港。教宗方濟各在星期日祈禱中指蘇丹局勢嚴峻，呼籲交戰雙方盡快停止衝突並恢復對話。美國德克薩斯州賈斯珀市發生槍擊案，造成9人受傷。當地傳媒報道，賈斯珀市一間高中星期六晚在一間教會的禮堂舉行舞會，到第二日凌晨，舞會傳出槍聲，造成9人受傷，傷者年齡介乎15至19歲。警方指傷者分別送往2间醫院治理，他們都沒有生命危險，但警方未有提及槍手的人數，只是說相關人士正接受調查。阿拉巴馬州小鎮戴德維爾在一個星期前亦發生槍擊案，造成4人死亡、32人受傷，死傷者主要是青少年，至今有5名疑犯被控謀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6度，晚上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現時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056点，跌19点，成交金额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1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信义光能8.67跌咗1.2，腾讯控股348.2跌1蚊。威亚利系4.5升1.04，阿里巴巴88元升5仙，美团系138.1升4毫，京东集团138.4跌个3，中芯国际23.75，中芯国际23.7升咗4.5，建设银行5.28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0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4，人民币6.891，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欧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7点，升93点。港金报18550元，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59美元，卖出19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大老山公路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系有交通意外，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喺马料水交汇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车龙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落渣华道嘅支路都系慢车，而家车龙喺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喺定富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就喺九龙货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车龙喺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倾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吧，一齐企硬，唔剔嘢。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英国嘅一位年轻创作歌手啊，喺佢19岁生日嘅当天咧，推出呢一只第三首佢嘅 hit single 啊 ，Henry Moody 18。 Just turned 18, and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that means. I still got the same anxiety.I feel so controlled by society. And my friends, they all seem to know what they wanna be. Got their lives planned 5 years ahead of me. And I don't even know about next week. Sometimes when I think ahead, it pulls a string around my chest. Too young to know how to live, too old to be a kidI just turned 18 and I don't want the world to change me. It doesn't take a lot to break me, cause I don't recognize me lately. 成长绝对是残酷的，但每个人都要面对，他的感受和你会不会有些相近呢？ Henry Moody 的新歌 18。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我是 JW 黄浩仪。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 Hello， 我是 Jim Lee 李恒毅。 我是泳儿。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郑欣宜。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记住5月6号星期六晚7点半，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倒数与期望。每件事在不同人心目中重要性都不同，你认为是大件事，其他人可能觉得微不足道，正常不过啦。个个睇嘢不一样，你可能会话啦，点都有啲事，大部分人都会觉得重要，有嘅有嘅，好似重要嘅节日就系啦，例如除夕，旧一年结束，新一年开始，好多人认为要庆祝。呢啲重要时刻，为咗加强大家期待之情，就会出现倒数嘅仪式。有冇谂过点解我哋咁中意喺呢啲时候倒数咧？你可能又会话啦，唔使问啦，倒数可以令大家期待之心更澎湃。又系嘅，无论倒数十秒还是五秒，就系要话俾你听，有一啲事情即将发生，而预计会发生嘅偏向正面。所以好期望呢啲事情出现。所谓倒数，就系喺旧阶段最后出现嘅一段短时间，话俾你听，过埋短短几秒，呢个阶段即将完结。我成日唔明啦，咁呢几秒应该系为过去开心快乐嘅日子而感到依依不舍，还是呢十秒用嚟迎接未知嘅新一年呢？我之前成年过得好喎，梗係唔舍得，亦冇人话我知嚟緊嗰年係会好，点解又要高兴定先呢？所以我认为倒数有一个神奇嘅功效，就係、是、要我哋忘记过去，积极开心迎接未知嘅将来。我哋鍾意倒数，期待新嘅开始。但是新的来到，我们又不会顺住数，即是准备迎接新一年开始倒数。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新年来到，不会立刻顺住数下去的。一、二、三、四、五。只会告诉你听，还有几耐就会没有，希望你好好珍惜。倒数完结，已经拥有了。当你拥有，又怎会重视？所以唔会再花心神顺住数落去。倒数嘅意义就系要话你知，美好嘅事即将嚟到，要收拾心情，准备迎接呢个时刻。无论你而家好还是唔好，只要倒数，将会出现嘅时光一定会更美好。如果照呢个逻辑，唔应该每年除夕先倒数，应该每日都倒数啦。临瞓之前最后几秒帮一日倒数，三、二、一，新的一日开始，这一日会比昨天更好。当然有些人会好心急，不会等到凌晨十二点就来放工时间就会开始倒数，因为觉得放工之后的生活比翻工更好。在办公室倒数经常见到，而且心急到不会最后十秒先倒数，食紧午饭已经开始倒数。有朋友问我，上星期九点半钟梁咏忠的题目是十九八七六，咁似倒数嘅。今日 可以讲唔系好似系倒数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使唔使煮翻餐饭欢送你啊？叫小白。 好啊， 好啊！ 即刻收到啲，即刻收到啲 IG 啊 ，IG 或 DM。喂，钟哥讲笑呀，今日系咪咩啊？愚人节啊， 节 过咗啦，咪阵间。陣間過埋飲食淘價啦， 哦， 即 再講一次係嘛？ 都會正式同大家講一次。 好，咁我哋煮咗嘢食先， 咁我哋快啲煮嘢食先， 唔使慢慢煮。 慢慢煮， 我唔系听日啊嘛， 好， 礼拜五。 咁今日咧就材料方面咧要准备定鸡胸肉啦。好啦，另外咧就要准备定盐啦、胡椒粉啦、同埋生抽，咁啊都系好简单，油啦咁样。 鸡胸肉咧？ 鸡胸肉咧？有一種特別的魔力喺度。 我成日覺得一隻雞翼咧，你咁樣淨係要雞中翼，你對個雞翼尖好唔公平。 雞翼尖咪另外去煮咯。 嗯， 係啊，嗱，坊間有好多鋪頭專食雞翼尖㗎。係 嘅， 如果你 即係你我話攞咗個雞中翼啦，咁佢咧咪攞個雞翼尖咯，咁啊雞腿咧有啲鋪頭專係煮雞腿嘅喎， 冇錯冇錯。 三個咧其實食咧其實都幾不一樣嘅，咁例如如果你雞翼尖嘅，當然得雞翼尖係食嗰個皮啦，同埋食嗰個葉料，係比較上着重嘅。咁如果你係啦，咁如果你話雞腿嘅話咧，咁啊雞腿個肉咧又冇雞中翼咁滑喎。咁所以咧， 又係喎， 係啊，佢食起上嚟嘅時候咧，佢係食嗰個骨感咧，會係強啲嘅。咁特別係如果你話細路仔咧，好多時會俾佢食個雞腿嘅，因為你俾個雞髀佢咧，其實佢都食唔曬。 嗯， 係細路仔有陣時胃 你覺得啫，可能個細路兩隻都食得曬。 咁可能係， 爸爸我食得曬㗎。 咁可能係，咁啊，下次俾翻雞髀啦咁樣。咁所以雞中翼咧食落去咧就滑啲啦。咁題外話，有啲人咧食雞中翼咧，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咁佢咧就攞住只雞中翼啦，咁啊擺喺個口嗰度，打橫咁放喺個口嗰度，佢就啱啱個牙齒咧。可以咬到一隻雞中翼放咗喺個口嗰度，咁不過咧，佢左右兩邊個嘴唇咧就可以留翻啲罅嗰度，咁左邊左手同右手可以分別咧就攞住嗰個雞中翼嘅嗰兩條骨，然後即係左手就向左啦，右手就向右一拉咧，咁就可以即刻走骨嘅。 呢個係技巧嚟嘅係嘛？ 呢個技巧嚟， 唔係後巷冇牙婆， 唔係後巷冇牙婆， 可能小白呢啲都係啲特別技巧 都畢業啦。 因為嗰啲日式餐廳咧，有陣時我都好中意食一樣嘢咧，叫做。明太子酿鸡翼啊，即系将啲明太子酿咗入鸡翼嗰度，咁我估计咧就因为用咗小华头先个方法就可以酿得到啲。 呢个咧你讲个酿鸡翼咧，就佢事先咧就已经攞刀咧就起咗个骨先嘅，就喺个嗰度解一下，即系喺个鸡腿个位咧先解一下，跟住咧就可以成条骨咧就攞咗出嚟，即系成抽攞出嚟嘅。咁我头先讲方法咧就已经整好咗嘅鸡翼，因为你放落自己个嘴嗰度啊嘛，咁你咪左手右手每边就拎一条骨出嚟，咁你就可以净系食。嗰、那個肉啦咁樣，咁如果你話通常譬如歐港嗰個明太子雞翼咧，通常都係因為要釀啲明太子入去嘛，咁啊連埋嗰、那個雞翼尖咧一齊去到烹調嘅，所以佢淨係唔要個雞腿嘅，通常都係。咁你話呢一個如果如果日本料理嘅話啦，個個開明太子，日本料理最出名去整雞翼咧，應該係名古屋料理。因为其实日本咧同中国都 是 一样嘅， 系啊系。 咁譬如我哋有四川料理，我哋有北京菜、上海菜咁样。咁其实日本都系有嘅。咁佢名古屋咧就专食内陆嘅，即系食啲家禽比较上多。咁最出名咧，名古屋就系食鸡翼嘅。 系系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啊讲翻我今日啦，今日都系整鸡翼。咁但系整咩鸡翼咧？好啦，先准备咗一个镬啦，落啲油落去。咁我系要炸鸡翼嘅。咁我炸鸡翼嘅时候咧，除咗我落咗个油喺个镬底之外啦，咁你大概你嗰个油咧系可以放十只鸡翼左右啦。咁一次过炸。咁佢除咗系油之外咧，喺个镬面侧边咧，其实亦都可以渗少少嘅食盐喺度嘅。咁令到佢一路煮嘅时候，你啲油咧会碌下碌下咁样。咁亦都可以令到嗰个味道咧更加入去嗰个鸡翼啦。好啦，咁当你嗰个鸡翼咧纯粹只系用油同落咗少少盐去炸到金黄色之后咧，咁亦都可以咧就加啲材料啦，首先咧就系加胡椒粉，系啦，咁啊几多睇你食得几辣啦。另外咧就系加生抽，咁啊可以有啲叫做颜色啦。好啦，其后咧就再加一个重要嘅步骤就系咩咧？就系加汽水嘅可乐啦，咩牌子自己中意啦。咁啊加落去嘅时候咧，一路煮，咁煮到嗰个鸡翼咧，好似有啲嗰啲汁啊，变咗黏黏地嘅时候咧，咁啊代表 添啊。煮到 起泡系都会有阵时都会起泡嘅，咁啊即系代表咧佢已经咧就系煎炸鱼啦，咁你就可以拎上碟。咁呢个咧就系好简单嘅一个餸就系可乐鸡翼啦。咁睇下大家今日夜晚会唔会啱食啊？叫今晚加个餸啦。 我的享乐时代 系啊。翻翻直話支持嘅九點半鐘呢個倒數啊， 係 咁啊，阿歐仲話問有啲朋友都問係咪即係係咪愚人節啊？好都 你知啲人成日都係咁噶啦，問你嗰啲人問我先嘅，咁我就再問翻你，唔係啊，我係嗰啲跑跑龍套嗰啲啊，永遠都係咁嘅，冇人真心問我嘢喎，永遠都問我身邊。阿钟哥咧，系咪啊？真系啊！咁你讲啦，大佬。 多谢大家嘅一直以嚟嘅支持啦。咁我喺晨光第一线都两年半有多啦，差唔多都。咁其实计埋我喺香港电台呢边，咁2008年啊，阿浩系第一个节目又系同你一齐做啊，有冇搞错？数数手指都十几年啦。咁其实喺年头嘅时候都开始有一个嘅谂法，咁就系、是。是不是可以轉換一下自己的生活模式呢咁樣。咁所以都思前想後其實都決定了一段時間。 咁喺呢度都同大家講聲，係啊，咁我完成埋呢個禮拜嘅晨光第一線之後咧，咁梁榮忠就會離開晨光，亦都會離開二台啦。咁就會可能有啲唔同嘅生活模式啦。咁但係咩生活模式呢？其實我都未知，因為未決定啊，未諗。咁可能俾自己一個好輕鬆悠長嘅假期先。咁所以咁我其實都成日都講嗰句。咁都係轉換一個身份啫，即係我唔係一個坐喺咪前開咪嘅人，咁我咪一個身份，係一個聽眾咯。我唔會因為咁樣唔聽你哋做節目噶嘛。 嗯， 正話阿 Vicky 話，喂，慣咗啊，即係講習慣呢樣嘢咧，習慣早起身，我都習慣咗咁早起身。咁我習慣咗，我咪習慣繼續一起身，我咪聽收音機咯。 係， 同埋而家阿譬如就話又係阿 Vicky 講個收音機，而家你哋好多人會習慣用一個嘅電話一個響鬧功能啦啦啦咁樣叫醒你啊。但系我屋企个闹钟咧就同你哋有啲唔同，因为我真系买咗一个嗰啲闹钟啊，唔系电话买一个闹钟，而嗰个闹钟咧系有收音机功能，系啊，所以我通常而家叫醒我嘅就唔系着嗰啲啷啷声，系着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即系我一起身咧就系听到二台嘅声音叫醒我嘅，呢个系已经系我一个习惯嚟嘅，咁所以其实我都系转换咗一个身份，即系只系唔系。坐喺呢度同你哋傾偈，而係我喺屋企聽你哋傾偈，其實係一樣嘅啫嘛。 係，呢個係俾聽眾嘅説法啦。俾娛樂版 有， 我唔知啊，因為有啲記者朋友可能會話：喂，點啊？有啲轉策噶嘛，係咪先？你知你成日喺節目講話，喂，我退休啦，退休啦。咁但係依家你退而不休噶嘛？呢個世界係玩緊，你中年都有好聲音啦。中年之後 退而不休㗎， 係啦，可以老年好聲音。 讀書啊！ 喂，你係咪同國風去參加評判啊？做評判啊？嗰啲活動 嚇？唔會啦， 係嘛？ 嚟緊。都是那句咧，即你話咩原因？我成日講嗰句，原因有好多嘅，你唔會係一個原因、兩個原因噶嘛，原因一定有好多，但係個結果係得一個嘅啫嘛，就係我會喺呢個時候會選擇另一種嘅模式去生活啦。咁你話會唔會做其他嘢？又係嗰句，我真係未知啊，因為我都未諗。咁未發生嘅嘢就唔諗啦，諗嚟做咩啫？不如輕鬆地去真係享受當下。 是 即係我之前我咪成日話屋企人成日都教導話為將來為將來，我將來而家永遠都有將來嘅喎， 留翻啲錢將來啊， 留翻啲錢將來。咁我永遠都有將來㗎，咁我以前嘅將來即係而家，但係而家我又有將來嘅喎，咁應該點咧？咁倒不如簡簡單單地真係活喺當下，去做一啲嗰一刻自己想做嘅嘢，咁就 OK 啦。咁其他嘢我又覺得冇乜好大嘅想做嘅嘢住，咁不如俾自己輕鬆調慢一下自己腳步先啦。咁就係一個好簡單嘅諗法嚟嘅。 你睇下你講下阿 Vicky 都眼濕濕嘅，今日先禮拜一喎，你留意翻你 呢啲唔常 啊， 唔 日假 冇嘢啊。 喊晒五日几好啊！其实我觉得喊晒五日都，佢真系喊有眼泪嗰下嘢， 要买把纸巾俾你 系啊！所以呢个礼拜我仍然会喺度嘅， 系 仍然喺度咯， 系啊， 都听我嘅声，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珍惜多啲， 系啊， 即系有中歌声音嘅时刻啦，即系特别喺电台嘅世界咁啊。平时咧都会出一个美 jingle 去 check 风骚快活人啦。依家呢个礼拜就唔踢啦，但系我自己用口踢 Michael 歌出嚟嘅就，但系调翻转头就真系想系咯，即系可能对于听众嚟讲有啲突然噶，因为仲做得好地，虽然你自己嗰啲玩具频道自己又有放下风啊，我见啲二台嗰啲留言板都话喂，好似阿中哥唔做咯，跟住我话消息咁灵通嘅，点解？ 都系话一路以嚟都有一个谂法啦，咁而家将个谂法变为一个实质嘅行动咁样，试下唔同嘅生活模式啫，即系其实就 系， 咁当然你话写唔写得，喂我都唔写啦，咁但系有时候人总得要继续试下啲唔同嘅领域嘅，可能个领域就系唔做嘢都唔顶嘅，咁但系试下啲唔同嘅领域先啦。 咁一年几日都中哥呢个时间都系心情否白啦，好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啊。